多盛事及活动在香港进行。欧霸杯 E 组，曼联作客1-0击败皇家苏斯达，但曼联仍然要进行附加赛争取进入16强。赛后皇苏和曼联在小组最终同得15分，但是皇苏得失球较曼联占优，可以直接进入欧霸杯16强。由于曼联在小组排第二，需要进行附加赛争夺16强资格，对手将会是出局的欧冠杯球队。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6级，稍后达到7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渐转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4-5级，稍后达到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7级。东部初时间中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山无风，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毛毛雨；西山无风，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001点，跌咗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19点，跌咗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5，日元148.22，瑞士法郎1.014，加元1.375，人民币7.303。英镑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975，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9.51美元，卖出1,630.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 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See you. 早晨啦，你哋好啊吓，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94%咯，湿湿立立噶啦，系啊，出边又落雨，咁啊，发觉条路啦，即系驾驶翻嚟嘅时候咧，都即系都多线胎，冇理由啊，其实啱啱都换咗胎冇几耐，咁啊，即系证明路面咧都真系有啲湿滑啊吓，咁啊，甚至乎可能有啲油渍，咁大家各位驾驶人士咧就留意住啦。咁啊，有阵时咧即系唔知嘅，咁啊，总之就安全车速咁啊为上，咁啊一有啲咩事咧，即系意外嘅话咧，就可以避免咧，就尽量避免啦吓。好，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啊，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啦吓，咁啊11月4日农历10月初10月11。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工作呢都是继续顺顺利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低水平来的，今天呢空气好，不过呢就有少少雨水了、都无阻大家呢就是工作的一个力量和信心，希望大家今天所有事都事事顺利。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真係好重要一樣嘢呢，事事順利。點解要咁講呢？呢個人嘅信心點嚟呢？就係當佢有一次小嘅成功，咦得咗喎，就好似教細路仔咁樣，你發覺喂呢個方法你俾到佢一個可行嘅 formula， 一個方程式，然後佢就會睇到會做到喎。好啦，做到嘅時候呢，佢會得到嘅係讚賞，佢會得到好多佢想要嘅嘢，例如可能小朋友一粒糖。如果是出嚟社会工作的，可能他做到一个小的 project， 得到老板的赞赏，学生的咁可能在个成绩表上面成绩好直接反映咗出嚟。咁然后呢他亦都会得到呢相应的回报，例如是上了一班好的班啦，身边的朋友啊、老师啊、家长的爱戴啦、痛锡啦，呢啲都是好多的叫做因为我哋得到信心。做得好，然后我哋有一啲嘅礼物或者一啲奖赏回馈翻俾我哋，所以信心咧非常之重要。当佢慢慢累积上去嘅时候，你个信心就会越嚟越爆发得犀利，而你嘅成就亦都会越嚟越强、越嚟越多、越嚟越高。所以有啲譬如成功人士咁，你发觉哇，佢哋讲嘢咧好快。亦都好有信心，系因为佢哋有一个咧就系绝对不动摇嘅信心放咗喺自己嘅身体入面，令到佢哋咧都信心满满去做每一件事，就算遇到挑战、遇到难关，佢哋仍然咧企出嚟，好快脆帮你解决咗佢，系因为佢哋有信心。而佢哋嘅信心都唔系话天生出嚟，佢哋都系由小去到透过好多少少嘅成功而累积少少嘅信心，变成。今日嘅如此强大，如果你发觉你今日仍然缺乏信心嘅，希望你由今天开始，从少少嘅信心开始累积。早上时间嚟到6:12，越唱越强。 笑我杀蚊也不够胆，笑我的天性不够奸，乐观的心不冷，我全凭傻劲。过重重难关，凭信心得到称赞。我要放心放胆去冲，我要上广阔的太空，豁出几分英勇，要无畏沉重，青春才能成功，长空中可及操纵。我信天真的斗志，虽挫败仍然尝试，是抵过当做投资。门路太多好主意，从此。 信成效，希望繼續咧俾多啲嘅力量，大家喺早上開始已經係信心滿滿，力量爆棚。容祖兒越唱越強，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嘅时候，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啊，咁啊，所以空气好啊。早上嘅时候都发现咧，好似有啲雨粉飞飞嘅感觉噶，咁啊，希望都唔好影响到大家啦，即系嗰个嘅心情啊吓。咁啊，落雨咧都系正常嘅自然现象嚟嘅。11月热带气旋尼格咧，就之前嘅时候亦都咧就吹袭香港啦。咁啊，天文台曾经亦都发出过咧八号风球。尼格咧就系过去半世纪以嚟首个咧11月嘅八号风球嚟噶。咁啊，有本地嘅农民表示损失惨重啊。咁啊，原本正值咧就系种植啊嘅一个黄金季节啦，即系可以话咧乜都可以种。原本就系乜都可以种，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反而调翻转啦，可以话咧就系受到重创添啊！咁啊，随时整个11月份咧嘅心血啊都会报销，即使再播种啊，都未必咧能够赶得切咧，就喺转季之前收成。咁啊，估计咧每亩地损失咧就4至8万元，咁啊，视乎咧本身啊，农作物咧系即系栽种啲乜嘢嘅类别。随着天气的转变，近年冬季推迟，现时正值就是种植的黄金季节。例如香港人经常都会吃的白菜、菜心、萝卜、芥兰、番茄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适宜栽种的。虽然今次打风的时候雨水都不算多，但是可能都会因为这样令到种子就浸死了，现在再次播种未必赶得切收成。因为生菜咧，如果种嘅话咧，其实都要20几日啊吓。咁啊，有菜贩更加菜农更加话到咧，其实夏天啊，所种嘅咧都唔系话特别多，搵唔搵到钱咧就真系睇呢几个月噶啦。所以今次咧嘅一个打风对打工仔嚟讲啦，寻日就喺交通上啊，或者行程上啊诸多不便。咁啊，但系对于菜贩嚟讲啊，农民嚟讲咧，其实亦都有更加多嘅忧虑啊。打風之後咧，的確咧會令到整體嘅菜價上升。咁不過咧有多多嘅唔同嘅因素啦，令到本地菜產量少。啊，估計啊整體菜價咧就暫時嚟講都未有一個大嘅變動嘅。但係我哋咧都應該多啲留意，其實一個八號風球對唔同嘅人士嚟講咧，亦都有唔同嘅挑戰同埋難關喺度嘅。 上，从游远山，一生都破烂，热血未中淡，亦有归航那一刻。平行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 时候揾嚟呢首嘅歌曲嚟自余宗尧嘅《平行线上》，室外温度22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今朝有白元浩小摆喺度。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咁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啊一啲关于就系艺术馆、博物馆嘅消息。三年疫情亦都系博物馆咧，就系整装待发嘅一个长征嘅旅程嚟嘅。咁啊，有率先完成扩建嘅香港艺术馆啊，咁啊上年成立嘅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咁啊今年完成第二期嘅扩建嘅游街实验，咁啊仲有咧就系即将重开嘅香港海防博物馆啊吓，香港博物馆2022，咁啊就好似咧即系大家一齐，哎哦回归翻喺我哋市民嘅怀抱入边啦。唔單止咁啊，咁啊喺一個月之內咧，咁佢哋都可以話係全速前進啊！除咗各種嘅管重頭節目之外，仲有一系列嘅 crossover 嘅活動同埋同樂日啊！咁所以咧喺而家呢個開始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留意翻多啲博物館啊呢一類型嘅有啲咩主題嘅活動啦。踏入第八年嘅香港博物館節，咁啊主題咧就係、是、叫做香港啊 Hong Kong HAS Museum。意思即系 H 咧系代表 history 历史、艺术 art 同埋咧就科学嘅 science， 其实即系话讲到明咧，我哋拥有历史、艺术、科学博物馆。咁喺香港，你的而且确咧就几时都好啊，可以接触咧就系多元嘅博物馆啊，非常之理想啊吓。香港博物馆咧就以经典再现、香港故事精华展以及咧就起源、馆藏分价文物。选税两个的重点展览就为基础，咁同香港电影资料馆以及就文化修复办事处就携手合作，咁啊准备了就一连两日跨馆的节目叫做历史电影修复经典无界，咁当然入面内文就非常丰富嘅，咁大家就可以上网啦，佢哋嘅官方网站嗰度就揾一揾啦。嗱，呢一个历史电影修复经典无界咧，咁啊历史博物馆其实11月12日和13日。咁啊就會舉行嘅，咁咪免費參加啦。另外，喂，你話近啲，其實咧喺中央圖書館有一個科學生活科普工作坊，咁喺11月5日，即係明天嘅時間啦，喺下晝2点至到3点半等等嘅時節啦，以及咧11月12日，亦都咧會有一個時段咧可以俾大家參加呢個科普工作坊嘅。嚟緊咧，亦都會有越嚟越多唔同嘅展覽啦、展區啦、工作坊啦，可以咧就係提供俾大家。譬如喺12月亦都會有啦，2月份嘅時間啊，電影資料館亦都咧就係準備咗一啲嘅活動啊，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到玩樂噶啦。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 mark 實啦呢一類型嘅主題活動，咁啊一有機會咧，又可以同聽眾啊一齊咧就研究一下，或者將呢啲嘅資訊咧同各位聽眾講下啦。11月尾亦都有譬如文化博物馆嘅展出啦。另外咧就系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玻璃屋喺11月5、6、12、13、19、20即系其实听日咧同后日都已经有噶啦。咁啊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嘅活动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嗰度睇一睇，免费参观啊吓。咁另外就系太空馆亦都有相应嘅活动，又系咧适时会同大家讲噶啦。 11月和12月呢，大家就可以 mark 定这一类型的活动日子，准备随时出发了。 摇摇曳有冬瓜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灯套时就这么可感应到。 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将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亲切的爱慕那么轻如素， 嚟自何卓妍嘅《飘飘》，22度嘅气温，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我哋听埋6:30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八元号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而家由张青报道一节新闻。以色列传媒报道，堪萨总理拉皮德已经同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祝贺对方领导嘅阵营喺刚刚结束嘅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拉皮德表示，已经指示总理办公室为权力交接作好准备。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基本完成全部点票工作，包括点算特殊选票。特殊选票系嚟自軍人、外交官員及囚犯等群體的選票，採取嚴格的相信封制。今次選舉大約有600,000張這類選票。以色列多間主要傳媒根據目前的點票結果，預測以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為首的右翼政黨陣營贏得國會至少60席，他有望成功組閣。中央選委會將於下星期三正式公布選舉的最終結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表示，俄方已经向英国驻俄大使递交英国与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遇袭有关的证据，相关资料将会很快被公布。位于俄控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总部早前遭受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至英军派出的专家参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海上破坏行动。俄罗斯外交部早前表示，英国的对立行为将带来对抗升级的危机，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又指如果英方继续导致冲突加剧的行为，一切后果由英方自负。英国国防部早前指俄罗斯正在大规模发布虚假声明。 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欧盟总部，是他上任后首次出访。梅洛尼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及欧洲议会议长会晤。欧盟发言人说，会晤聚焦能源危机、疫情下的复苏计划及俄乌冲突等议题。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欧盟的梅洛尼，今次访问行程被认为是向欧盟示好。外界预料梅洛尼试图推动欧盟共同应对高昂的能源成本，同时向欧盟说明他的财政预算规划及改革措施，希望继续顺利获得欧盟的经济援助。本港新增5245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416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10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以来共录得10215人死亡。有441家学校共呈报705宗感染个案，其中一家学校一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在院舍方面，6间安老或残疾人士院舍共有6名院友确诊，17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大家好，我是新时代奋斗者 Mika， 做新节目感觉到好开心，因为作为女仔的我最喜欢就是 TET 倾下偈。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芬晨、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出面是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 咁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坐住了呢，就是白元浩小白在度啦。今日朝头早呢继续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最近呢，即係唔係最近，即係呢一两日呢，其实有啲打工仔都叫做多咗半日空闲嘅时间啦。咁啊，睇啲新聞都访问啲市民嘅时候呢，有啲人就话到啊，我同个老板去咗食饭啊，或者同啲朋友见咗面啊，去咗睇戏啊，多咗都係可以话叫做半日闲啊。咁啊，而家呢就成日都话11月就冇假期。咁啊，呢一個唔知算唔算係突如其來俾大家鬆一鬆嘅時間喎，好似都係喎， 都好啊， 係咯， 係啊， 我見啊， 如果你唔翻工又唔知做乜嘅，我哋增进下感情都唔错啊。 系啊，因为我又成日听阿 O 讲话十一月冇假期，咁啊系嘅，要去到下一次嘅时候，圣诞节啊。 啊， 系啊，咁而家歇一歇。 十一月冇假期就成日喺度讲，咁譬如四月啊、十二月啊呢啲咁多假嘅日子，又唔见你哋喺度赚， 唔讲噶， 好多假、啊。 其实我心中呐喊噶，虽然唔关我事。 其实个个礼拜都有假期噶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想放嘅话， 系啊，啊系、啊嗯，你中意放嘅，你放耐啲都得嘅，冇乜所谓嘅，你有办法，你梗放到嘅，嗬。 我识啲人中意放。两个月添， 系咯，哦， 点啊？系咪要收线？系咪要收我线啊？ 唔系啊，几好倾啊！ 乱讲嘢啊！ 点会咧？ 抵唔住，点会咧？ 咁啊，放假嘅你自己即系、就是、自己自制嘅啫嘛，系咪？大把朋友自己中意吓放下假咁几开心。 系啊，即系最紧要咩？自己中意， 系啊， 话知你做到呕血咁样啊，真系 系咯，啊，好人嘅，咁啊会即系睇下啊，点啊，大家可唔可以接到啲工作啊？咁啊关心下喺个 group 度，大家倾下偈咁啊， 算啦、正常系咩啊？即系我成日话做咗咁多年人咧、路遥知马力，下一句系咩啊？ 日久见人心 啊！系啊， 系啊，长白山都会见到人心啊！ 但系我哋咁样唔得嘅， 我所以我都系去长白山算。 系，唔系我想讲咩？我话搞又搞乱我哋啫，搞乱我。唔系我，即系我唔记得咗讲咩添。 吓系啊！突然 间俾你同搞个脑， 同 Black 有冇关系噶？ 冇啊，冇啊。 哦，冇关系。 冇啊，即系仲我咁啊，系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呢句说话，嗰时系刘德华卖广告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系唔得嘅，你有冇留意？好耐冇听过 啊，有啊， 点解咧？ 我仲记得嗰阵时嗰个广告咧系点样咧？ 播到起含含噶嘛， 系啦，阿刘德华就坐喺度啦，跟住嗌碟菜，唔知菜心定咩嘅，跟住上咗芥兰咁讲啦，跟住咧。佢就叫个 waiter 过嚟，上咗碟错嘅菜咁样，个 waiter 就话：，先生，芥兰咪仲好食咁。咁嗰下咧，即系都系好喺嗰阵时嚟讲咧，都好反映到啊。其实真系话要赞。咁嗰阵时个宣传嘅广告之后出咗咧，咁我发觉喺市面上咧，我啊真系冇再遇到类似咁嘅情况。即系就算嗌错咗嘢，嗰个人个 waiter 会同你讲翻呢个咪仲好食，或者你介唔介意食咗佢啊咁样。而家啲人一听到你有啲意见咧，佢通常都会帮你收翻佢噶啦，就直接俾个第二碟你嘅。即系 系 啊，呢个都几好。 但系问题就嚟啦，即系由于咧当其时咧，经常话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其实咧，跟住最近我已经见到有好多嘅新闻咧，就系话唔系嗰个服务员有问题，系个客人有问题啦。 哦， 即系客调转头啦，而家系个客人，譬如你佢叫碟炒白菜攞咗嚟，咁跟住咧，佢突然之间话我想转食芥兰，芥兰好食啲，跟住咧嗰个侍应咧就要好啊好啊，咁都要攞翻碟。炒白菜走半碟芥蘭俾佢，咁於是咧有好多而家啲網上嘅評論咧，就係話而家直頭調轉咗個態度。以前就係、作為一個侍應，佢哋嘅態度好差。而家就話嗰個顧客態度好差。咁跟住有好多服務員咧，就喺網上喺度討論咧，就係話：哎呀，都係以前嗰個廣告，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好差。呢個廣告咧。搞亂咗嗰個位啦。 哦， 咁啊又係，即係而家成日聽有好多叫做咩啷禮顧客或者奄尖客人咁樣咧。咁佢哋咧就少少嘢就喺度出聲。咁令調翻轉頭，令到啲服務員好難受。咁但係服務員又礙於係真係又驚話，即係長期以嚟咧就係話，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要好啲嘅。又唔敢出聲咧， 係啊！ 又或者佢哋嘅主管咧都會覺得，唔好做，唔好理咁多啦。做好自己嗰份就算啦，咁樣。即係都有而家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係啊，所以真係大家都要做好啲咯。即係做好啲意思係對待人接物，唔係淨係服務員對嗰個嘅顧客。其實顧客對個服務員 亦都係一樣 嘅。係啊，大家都要即係互相俾面，我覺得好緊要。唔係話人你拎住啲錢入去幫襯啊，跟住就話自己大曬呢種心態咧，係 啊，我覺得其實都好唔要得嘅呢種心態。 因為有真係。的而且確有部分人咧，就係覺得有錢大曬咁樣。 係啊， 我而家嚟俾錢你賺，即係最老土嗰啲台詞咧。如果冇我嚟使錢，你冇糧出啦。即係 係啊，係啊 嘅説話聽到㗎。 係啊，我都好唔中意啊。即係就算我自己有陣時旁觀者見到呢一類型嘅情況咧，我都好戥嗰個鋪頭啊、店員咧，即係心噏啊。唉，你自己打工，你都唔想。其他啲人對家咁樣對你啊，老實講，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作為顧客又好，作為一個服務員都好， 啊、 其實兩邊都係一個人啊嘛， 嗯， 咁所以作為一個人就應該有一個好嘅禮貌啦， 嗯， 同埋對人係要好咯， 嗯， 只不過大家崗位唔同噶嘛， 嗯， 譬如你今日係服務員， 嗯， 可能你行出去幫襯人嘅時候，你咪變咗個顧客咯， 係啊， 或者你而家係一個顧客，可能你出去你要。销售某啲嘢，你又变翻一个服务员喎，或者你翻工其实你都系提供服务噶嘛？ 系咯， 你出去又系变翻一个服务员啦。咁、 啊、 即系只不过系个身份唔同嘅啫嘛。 嗯，我又 就冇系咯。 我又听过咧，有啲心理嘅情况系咁，佢就话到，因为本身嗰个系服务员，然后佢咧就喺自己提供 service 嘅时候咧，就遭受到好多呢一类型咁差嘅待遇，咁于是乎佢身份转换。嗯佢变咗顾客嘅时候，佢就去发泄，佢就做得更加差。系、哎、啊，我有听过呢啲咁嘅 case 噶，唔、好啊。其实都系即系好似一个循环，你变咗系个恶性嘅循环，你衍生咗呢样嘢出嚟。 系啊，咁即系最老土嗰句啦。大家都要为对方着想。 嗯。 不过通常呢一句咧，大家都系唔听嘅。 系啊，人 類如果系听嘅话咧，系啊。如果系听嘅话，就唔会咁多纠纷咧。 系啦、啊，听嘅话，人类就已经去到一个大爱嘅世界啦。 嗯， 唔使我哋喺度啰嗦。 系，所以无论身边有冇人 啊， 请假 系 唔舒服， 嗯， 都要或者佢用咩理由， 嗯， 或者讲几多大话， 嗯， 都要包容佢， 嗯，包容佢，嗯， 系、 好，用爱去到感染呢个世界。 你快啲收我先啊！ 我爱大家。好啦，我哋翻嚟再讲过，而家收你先啊，转头再讲，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晨光百科朝头早嘅时候啊吓，啊发现呢一样嘢都几得意。百科全书揭下嘅时候，除咗知道而家22度嘅气温之外咧，啊见到原来咧喺啲唔同嘅地方，佢哋都会将一啲嘅植物啊，甚至乎咧就系动物嘅毛发，即系譬如绵羊咁会做好多嘢，大家都知啦。啊，但系原来咧用马嘅马尾啊，或者马嘅毛发去到做咧。啊、都有一啲嘅產品嘅噃，啊都幾得意，即係人類嘅智慧係好大嘅。咁其中咧就一個叫做幾特別嘅地方，就是、大規模啊，佢哋咧會用一啲嘅馬嘅毛啦，去到製成一啲譬如可能係我哋自己身上邊做嘅拖鞋咁樣。呢、這個拖鞋咧，原來又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嘅方法嘅噃。除了用动物的毛发去到织之外，另外一个呢他们就会用一些超轻量的粟米叶去到呢就是帮忙去到做这些拖鞋的、啊、不知道什么原理啦，他们也说到粟米叶的拖鞋的通气性透气性呢就非常之强劲，保持住呢就是冬暖夏凉的效果、啊、不过不知道另外那个叫做马尾毛那一只的 又会是怎样呢、啊、有机会呢都可以去试一试。另外咧，亦都會用咧，就係其他唔同嘅製作嘅材料啊，非常之有趣啊！例如用飼料咧，即係一啲可能動物食剩咗嘅飼料，亦都可以咧就製作唔同嘅工具嘅。咁啊，有機會咧又可以同大家講下啦。 女生女人同樣長大。 心中也想某君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想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望，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 唔同地方嘅拖鞋咧，其实我都有兴趣咧，去到研究一下或者试一试着下，睇下个感觉系点样嘅。咁香港未必有好多款呢一类型唔同制作材料嘅拖鞋啦。咁如果大家而家出关去旅行嘅时候，不妨咧去揾下多啲啊吓，咁啊着得舒服咧，咁啊自己都开心。出边方面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三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49啊，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嚟自卫兰嘅《我的视觉》。咁啊，今日咧可以揾阿职场 QL 啦，咁啊 Sunny Sir 同我哋讲下咧，譬如嗰啲助教教练排嗰个课程嘅最后一章有啲咩提示俾我哋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早晨， 早晨啊，师傅你好， 你好啊！上次听你嗰个三级领队课程咧，都有好多即系惊险嘅事情发生过啦。咁啊，喺整个课程入边，亦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到我真系再上嘅时候咧，咁啊，上次压尾嘅时候都话过啦，啊，仲有助教同埋教练嘅课程咧，咁啊。学埋都应该我唔敢话到顶啦，呢个世界都好难到顶嘅，但系都应该系大部分嘅情况都应付到，又可以即系教人啊，又可以去做 tour 噶咯，系咪咧？ 通常都系噶啦，其实咧就都系讲句啦，未必一定要考咗个牌先可以入山嘅，呢个就你去自己做运动员去玩啦，定系去教班咧，其实就两个方向唔同嘅。 嗯， 因为好多同学仔有时候都会即系呻两句，所以我考咗个牌就。即系冇份冇牌就唔可以上山啦咁、我唔系千祈唔好咁谂。 系啊，个山嘅门为大家而打开噶啦，已经 系啦。只不过我哋学多啲，我哋想将自己嘅嘢学习咗点样之后教人哋，将个安全再推广出去。呢、這个就系我哋成日教班，点解即系教咁多年都仲有心机？原来真系好多人系一啲基本嘢佢唔记得咗或者唔知。 其实 睇睇佢争好远。 系啊，好简单。你见其实香港呢几年咧，咁啊，大家冇旅行多咗人行山咧，相对嚟讲嗰个喺山上面发生嘅意外比率咧。都真係要高咗好多 喎。呢、這個都即係仲個問題，我哋喺個課堂裏面成日都會講嘅。你唔可以輕視個山，啲人就好得意啦，好簡單啫。我上網睇啲 KOL 講，佢都好易嘅啫。你又唔知個 KOL 本身有幾勁抽，佢行梗係輕鬆啦，但你未必係行得到嘅。 係啊，人哋一日可能閒閒地都做幾百下掌上壓，有嗰個體能，咁我哋點比咧？係咪？ 拍開拍一片拖，可能佢習慣咗，知道自己個體能去到邊度，點樣去行。但系唔系个个都能够适应到，所以睇片还睇片，参考冇问题。但到你行嘅时候咧，一定要量力而为。所以我哋去到助教班咧，其实就系另一个角度啦，就要教佢你识唔识得分你自己系属于边一个嘅性格嘅人。即系呢个好多人都话乜唔系净系学一啲攀山技巧嘅咩？其实我哋即系有一个环节咧，叫做即系登山行为嘅。咩嚟嘅咧？就系、是、你带领队，你做领队，你睇个学员佢属于边一类型嘅性格。大概知道嘅话咧，你可以就住个性格去教佢嘢。即系假设个人本身咧就系好讲规矩嘅， 要跟足嘢嘅，咁你就每次都要跟足規矩教佢，因為佢就入唔到腦噶啦。 係啊，即係睇人嘅性格都好緊，因為我相信去到助教或者教練嘅課程咧，好多有關於行山嘅知識咧，都已經係學習咗噶啦。咁個問題就係點樣去到控制山上面嘅情況，活用自己嗰啲嘅技巧同知識先至係關鍵。 係啊，冇錯，呢個我哋就以前咧就冇助教呢個 title。你上完三級咧，啵一聲就去考教練噶啦。 哦，咁樣嘅，而家就 咁啊！但係好多時候就都滑鐵路嘅，因為佢冇實習時間。 哦， 佢唔夠實習，因為香港人好得意，好中意坐直升機。最好就兩個月，我考曬啲嘢。 啊！ 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山同入廚一樣，係要浸嘅。 嗯， 係啊！你睇片好似你識咗個煮食嘅方式，但係到去用嘅時候變化少少，你就搞唔掂。 係。 即係所以我哋要多啲時數俾佢鍛鍊，所以助教班咧，我哋係反而着重翻佢個人技術發展之餘咧，係佢懂得去觀察側邊嘅人點樣幫到人哋，係要主動啲啦。佢自己同學仔企埋一邊嘅時候，你會主動問下佢有咩唔明啊，或者你一睇到佢，哦，佢應該呢一 part 佢唔明啊，因為教練講嘅時候咧，佢好似遊緊雲咁樣，咁你可能主動要伸手幫下佢啊，教下啲嘢，同埋。点样去教人哋去打成绩呢？用把口系非常之难。 哦，系啊，呢、這个前几集都讲过。不过你头先有个重点，我都觉得系好啱啊。点样可以喺我哋已经学习咗嘅知识入边咧活用？咁呢个要浸啦，要靠经验咧。就好似头先你又话烹饪啦，譬如炸薯条咁样啊，遇到嗰个薯仔佢生啲嘅。或者佢可能係啦，咁佢個大細又不一樣嘅，即係點樣切啊？啲油嘅温度係咪就係書本上面講咗咁多就係咁多咁而唔變通咧？咁喺個知識上面要好好地變通咧，這個就真係係需要靠經驗去累積咯。 喂，仲要攞你自己個人，即係成日講嘅 personality、 啊。 我好怕咧，就係、是你淨係抄。喂、哎，我唔，其實我哋而家唔需要第二個新年噶嘛。 嗯。 小白就是小白，新年就是新年，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独特，斗翻你自己嗰个专长。我哋有啲同事咧系比较好稳定嘅，平铺直叙嗰啲嘢，但佢唔会漏嘢嘅。反而啲参加者咧，好细心啊，佢讲得好清楚啊，咁，即系唔系个个都中意噼里啪啦机关枪咁样，有啲人就需要，喂，你可唔可以快啲啊？好慢啊咁。其实每个性格都有好与唔好，咁我哋训练同事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哇要好细心啦，唔可以将佢个缺点放得太大，试下尝试将佢缺点变为优点。呢个就 系 你带队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讲过三级啊、助教啊，点解好似冇乜嘢学嘅，啲技巧尽噶咯？因为香港人好得意嘅，就系中意学啲好硬技巧，系软技术先紧要。 要靈活啊！咁如果助教係牽涉到呢啲範疇，咁去到教練啦，仲有啲咩特別係東西，我哋又需要留意嘅咧？ 教練浸就係陰功啦。 嚇，點解？ 基本上係睇場。 嚇， 睇曬成個場。 係， 因為你要顧及助教，首先你要將你懂得將嗰個叫做阿生嘅，你將啲嘢分享翻俾人哋，你去做。 哦， 咁我見到好多助教啦，即係好多教練啦，佢哋嘅慣性咧就 one man band 一個人做曬，乜嘢都攬曬上身。咁其實就我覺得咧最難係點樣將你識得嘅嘢去下放，分享俾同事聽，由佢哋去教練啊，你又睇翻佢點樣教，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嗰個叫一層管一層，俾佢先至學得多嘢。 係喎，有陣時咧教練即係小耐性嘅話咧都係一個問題。如果教練小耐性，佢就會樣樣嘢變成頭先 Sandy 所講啦，我等你個成結啊。我五秒钟我都整完啦，我等你五分钟咁，可能就系因为呢啲原因咧，会唔会就系令到啲教练觉得，我不如自己做咗佢算啦？ 有嘅，呢个系嗰个人嘅性格，可能佢急躁啦，或者佢唔系好信人哋。咁我哋就要俾啲机会。咁其实咁嘅话咧，就永远冇人喺你身边度学到嘢。 哦， 你俾空间佢试，个个成日都有第一次噶嘛。 系啊， 我试完之后点样重温啊？点样帮到佢？我哋成日觉得咧，考到个牌就唔等同于揸得手好车。 嗯， 无论系教练或者助教都好，你考到，只不过你嗰一刻过咗嗰个标准。 嗯， 但系最后究竟你能唔能够融会贯通啊？同埋喺突发情况之下做得好好唔好啊？ 系， 就真系好睇经验。 系，咁又会唔会咧？就系话去到教练牌嘅一啲课程嘅时候咧，都睇到一个人本身有冇天分，即系由我哋可能第一个 course 第一个课程佢入边嘅内容，去到更加深燥班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人你一睇啊，佢真系冇乜天分？边一类人会系 比較上係你唔好諗啦，你都係玩翻普通嘅行山算啦，咁會唔會咧？ 都有噶， 嗯， 即係有啲人咧係比較膽怯嘅，同埋周思慮過多， 嗯， 即係可能佢喺個大自然度啊有雷雨嚟緊咯，啊咁我走定唔走啊？走又行去邊度好啊？咁佢諗好耐，咁你諗完嘅時候，有啲嘢就真係精貴神速，嗰下嘢就搞唔掂。因為我哋去玩到成索咧，好多時候啲裝備點解同即係呢啲位打 A 嘅結唔打 B 嘅結咧，其實背後有啲故仔噶嘛。 嗯， 有啲選取嘅方向嘅，但係佢就諗考慮太多，諗，同埋我哋而家都發現大部分香港人好中意背方程式。 哦，係啊，呢、這個教學制度可能會令到大家有呢啲思維。 呢啲我就唔係幾喜歡嘅，我不斷唔好背咗佢。啊，你考我成熟，你唔係淨係叫我背一套系統咩？ 啊 ，no， 呢個世界唔會有同一個地方同一棵樹噶嘛。 嗯， 一棵樹粗啲幼啲，或者棵樹嘅角度唔同咗，你點樣去調節啊？咁， 嗯， 人係靈活嘅。 嗯， 所以我哋成日都講緊大班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啊，我學技巧學技巧，唔係。你對住唔同嘅同事，你對住唔同嘅學生，佢有唔同嘅表現，你個做法都會有唔同。 嗯， 咁當然我哋個計劃咧係由 day one 開始啦。我哋好多嘢其實做埋埋咧，啲參加者覺得哇好沉氣啊，咁煩嘅。 嗯， 每次都要提住我帶佢多水，我得啦，我知啦咁，但我提少一次嘅責任就冇咗啦嘛。所以我哋要不斷咁做啦、 哦， 安排流程啦，同埋路線策劃就係我哋教練成日都要做嘅嘢。 係哇，其實做教練都做幾多醜人嘅嘢喎。 系啊，你睇我每朝照镜都知咩叫丑人噶。 所以咧，即系去到呢一类型嘅山艺嘅一啲嘅课程上面咧，的而且确系学到好多嘢嘅。但系听到即系阅读得深嘅时候咧，未必就净系知识啦，反而咧就即系喺个管理上面啊，喺山上面点样去到成功分配到大家嘅工作啊，又或者系更加成功嘅教练系点样可以培训到一啲后浪啊？令到大家可以接到啊，繼續嗰啲棒接到去到繼續上去。 冇錯， 呢樣嘢都更加緊要。咁啊，聽眾聽完之後咧，咁啊睇下自己會唔會有興趣啦。咁啊喺山藝嗰度嘅，咁如果冇興趣唔緊要噶，我哋都喺山上面見噶。普通行山都一樣有好多行山樂喺度噶。咁我哋可以啊下個星期再同Sunny傾。咁啊睇下呢兩日會唔會喺山上面再見到大家啦嚇。唔該曬Sunny，拜拜。 好，分期，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是向欧盟示好。外界预料梅洛尼试图推动欧盟共同应对高昂的能源成本，同时向欧盟说明他的财政预算规划和改革措施，希望继续顺利获得欧盟的经济援助。回来本港，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煽惑他人意图损害等而施用有害物品。警方說留意到有人在2019年7月和今年10月中旬在社交平台散播信息，煽動他人製造毒氣和其他武器，意圖煽惑公眾製造以及使用毒性氣體，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經深入調查之後，警方昨天早上約7點在屯門拘捕涉案30歲姓李的男子，行動之中共檢獲兩部手提電話、一部手提電腦同埋一啲化學材料。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係影響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一兩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下週初至中期漸轉天晴。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群为卖，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咧喺个手术室入边啦，咁啊护士就讲啦 ，Tony 唔使紧张嘅，呢个系小手术嚟嘅啫。咁啊病人就话啦，吓、啊、我唔系叫 Tony， 个护士就话啊系啊，我同个医生讲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红叶飘飘，音乐旋律中起舞。追踪日本红叶人气作品，感受浪漫风情。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浩红叶歌曲音乐特辑。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疫情的出现，一众高考生面临前所未有严峻的考验，由政府到社会，由校长到家长，所有人都为一众的学生努力地扣足防火墙，学生亦都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到底。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9，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啊，咁啊朝头早咧就见一见面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交通组嘅 Irene 都喺度啦。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 OK 啊？ 就咁嘅。头先咧就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喺彩虹村对开嗰度咧就发生意外事故，好彩咧好快清咗场，不过而家都系多车嘅。咁啊经过小心同忍让啦，咁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因为受较早前意外事故影响啊，沿住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至到启业村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啊，小白。仲有咁啊，隧道方面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咧，近住新田围嗰段咧比较多车嘅。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啊。 嗯，咁啊都系其他都系正常啦，系嘛？ 大致几好啦。 系啦，好，唔该晒 Irene 先，唔该晒。 想倾下偈啊嘛， 哦、 你想我走咁样，好似嗱，平时星期五咧，我咪会都介绍下大家啲去玩嘅地方嘅。 嗯， 今个礼拜五六日有啲咩好介绍咧？估我。最 hit 嘅 去郊野公园啊？ 唔系啦， 哦榄球嘛， 啊系啊醒目啊真系，咁啊系咁啊都咩啦，都要宣传下啦，我哋自己吓，咁啊交通消息我哋会延长嘅， 嗯， 咁啊星期五就正常啦，其实今日就开始 開始有比賽啊。 嗯。 咁啊，五六日，星期六咧，我哋交通消息咧就會由平時八點一樣咧，就會延長一個鐘，去到七點鐘。星期日咧就會提早啊，喺七點鐘就開始啦。就去到八點鐘嘅。咁啊。小白會唔會都有興趣睇下呢一個籃球呢、 原本都有興趣，不過我時間安排唔到 啊， 啊， 今年 你好忙啊，知道？ 唔係咁，大家都有大家嘅 schedule 啫。 同埋嗰啲飛其實都幾貴，我唔知買唔 買 到，好貴。但我諗咧，會理解到咧，你如果去現場睇，同你就算電視假如啊俾你睇啊，係完全個感覺應該好唔同啊。 哦，係啊，本身咧睇 rugby 都係一個 party 嚟嘅啫，係啊，開 party 先係重點對我嚟講。 係，我仲想提下大家咧，就係、是、因為香港大球場嗰度有欖球賽。所以呢今日啦、星期六啦、星期日啦，大球场嗰度咧会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咁啊可以话咧最好就尽量揸车去都唔紧要嘅，就唔好停喺嗰度，因为好多泊车位咧系会停用嘅，咁啊学车啊或者教车师傅都要留意啦。咁啊，譬如今日啦，由中午十二点半去到夜晚黑嘅十点钟咧，嗰度附近咧系唔可以学车噶，同埋嗰度附近系好多嘅停车位咧就停用啦。如果违例，你估会点啊？ 拉走佢，拖走車咯、 啊，所以就即係保障翻自己，就最好避免啦。咁、去嗰度咧都係唔好揸車啦，揸車都要留意翻附近嗰啲臨時嘅指示啦。 係 係啦，就係咁啦。 係好啦，唔該曬 Irene， 好唔客氣， 好唔該曬。咁的而且確咧，即係 Irene 嘅提醒好重要啊。咁呢個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咧，咁都連續兩年取消啊，同埋延期之後啦，咁最終咧，咁亦都可以喺四號至六號嘅時間咧，就喺呢個大球場上演啊。咁所以咧都有好。很多嘅措施啊，咁头先都提醒咗我哋啦，咁其实亦都见得到咧，喺铜锣湾啊，咁啊将会实施交通同埋运输嘅安排嘅，包括咧就系将邻近大球场嘅道路封闭啦，咁最早咧，咁亦都会喺一点半钟嘅时间咧就已经会有一啲嘅封闭嘅措施啊吓，咁封闭介乎喺礼顿道以及咧就系棉花路之间嘅一段加路连山道同埋部分嘅希慎道西行，咁另外有15条巴士以及咧就小巴路线咧，亦都要咧就系改道嘅，咁最快啊！11月4日下昼，即系今日下昼1:30。咁另外就11月5日上午大概9点至，以及咧11月6日上昼大概7:30，都会咧就开始咧就系有部分嘅封路嘅。咁直至到比赛结束为止。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巴士、小巴改道啦。头先都提过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交通嘅改变啊！吓，咁亦都尽量避免咧。駕駛前往呢一個嘅地方啦，咁都係使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咧，咁好啲啦。好，咁啊睇下出邊嘅天氣方面係點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今日朝头早系22度嘅气温啊，我翻工嘅时间都仲落紧雨，唔知而家仲有冇咧？ 系啊，依家都仲系咧，叫密云啦，仲阴天，仲有落雨嘅情况啊，所以我自己今日都有啲担心，因为其实。连续几日，我反而真系好似你头先咁样讲，我入去睇 Rugby Seven， 我唔想担遮啊，主要系，因为担遮个气氛都好差啦。 系啊， 就算俾你喺咪看台嗰度攞住啲饮品，你谂下，一手攞住饮品，一手攞住遮，你点拍手掌？ 嗯， 系咪先？你拍唔到手掌喎，你 enjoy 唔到比赛喎。 系啊， 咁你 enjoy 唔到比赛，即系 enjoy 唔到 party， 咁啊好麻烦咯。咁当然，即系睇呢啲户外比赛，我哋都有经验啊，着雨褛咯。咁但系。都唔舒服噶，濕立立咁樣。你話即係一段時間，你話即係15分鐘灑一陣雨，跟住停都還好。你枕住係咁落雨咧、其實都即係令到個熾熱嘅氣氛又有所緩和咯。咁呢個就係、是，唉、哎，我真係希望今日好天啲啦。如果今日唔好天，可能我唔入場，聽日先入。係啊， 唔好咁快俾呢個天潑熄你對 Seven 嗰份火啊！ 好懒噶，其实我都唔系好懒啊。其实我都要做好多嘢噶嘛，每一日入边都 系啊， 都系有啲位入去。同埋咧，其实今年有免费电视台有得播嘅，我印象之中，即系唉，费事讲嗰个台出嚟，总之免费你自己搵啦。咁你如果落雨唔想入去，就睇透过电视直播去睇咯。咁都会好啲啊，因为头先小白同埋阿 Vin 都讲话，其实旁边啲地方咧有封路啊。或者有即你都知一啲 去都辛苦啊！唉，呢個其實真係、 啊、都好快手啊！ 所以 如果你擺低日子， 除非你話即係當係一個 party 咁，你真係想去就正啦。 係啊係啊，嗱睇下天氣就唔就啦。嗱今日我覺得暖咗啲啲嘅，老實講。不過咧落雨就繼續持續啦。咁啊風亦都冇過往嗰兩日咁大啦。咁希望 即係今日唔好天唔緊要啊，希望在明天睇下禮拜六日會唔會有機會有好天氣啦。 好啊， 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 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高嘅氣温大概24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咁啊離岸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未來兩三日有一兩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啊。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就漸轉天晴啦。咁所以你未來呢一兩日咧呀，似乎我哋想佢放晴咧都難少少，因為都仲有一兩陣嘅驟雨。可能密云比较多啊吓，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低水平，咁啊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啦。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16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佳哥喺咪度？ 喺度，早晨各位。 啊，佳哥，你真系犀利！原来咧，你除咗嗰啲香港嘅风俗习俗啊、文化传承各样嘢了得之外咧，哇，曱甴你都掂？咩曱甴咧？黄飞鸿嗰啲曱甴，你都吓略懂一二，好嘢！ 啊，你 都 有兴趣啊，黄飞鸿师傅啊！ 我谂好多人咧都会有兴趣啊，即系黄飞鸿系列嘅电影，香港就拍好多啦。另外就 系、 是、好多电影嘅桥段咧，其实亦都咧会讲翻黄飞鸿嘅，咁啊特别系佢。无影脚啊，呢啲功夫又犀利啦。咁佢啲徒弟祝荣啊，咁样又大家都深入民心啊，咁样。咁但系好啦，如果要问一下黄飞鸿咧，有啲咩特别嘅典故啊？其实曾经出没过嘅地方，系咪真系正如历史或者电影咁讲咧？我啊真系想揾阿佳哥嚟个印证、啊，佢本身有电影睇嗰啲有几多成真，几多成假噶？无影脚系咪真系有噶？ 嗱，第一件事，黄飞鸿啊，应该拍咗超过100集噶啦。 吓。 一百套戏啊，大部分都是假的 哎呀，我无影脚的梦想幻灭了啊！ 其实里面有部分的角色是真的，有部分的故事可能是真的，同埋佢有啲所谓里面所表现出嚟嗰种叫广府的民间风俗里面一啲嘢咧系真之外咧，大部分关于黄飞鸿个生平咧，其实都唔系真嘅。 哦， 系一个艺术加工嘅。 哦，咁我哋如果即系而家，譬如晨光大学，我哋想听下，譬如黄飞鸿真嘅生平，有啲咩我哋都几值得留意嘅咧？ 嗱，第一件事，黄飞鸿咧系一个喺街头卖武嘅人嚟嘅。 吓， 即系我哋成日讲喺庙街卖武嗰只。 吓。 吓，佢原本就喺街头卖武嘅啫。 系， 咁咧就因为佢功夫好啦，同埋佢人聪明啦，加上咧佢好够运，识咗几个洪拳嘅名师啊。 系， 咁每一位师傅咧，佢都有自己嘅看家本领。 吓， 咁都教咗黄飞鸿。 吓， 所以佢能够集到洪拳嘅国家大成，咁、 哦、 成为咗一代嘅宗师。 系， 呢、這个系好够运嘅，因为以前咧唔系话咁有系统去教佢一套套功夫或者一个门派去教你嘅，咁咧。你要遇到唔同嘅師傅啊，咁啱咧，佢就識一套功夫，咁啊加埋咧，你自己集國家之所長咧，先能夠開宗立派嘅。咁、 哦、 黃飛鴻啱啱就好夠運咧，識到佢家本身佢家傳啦，又識咗鐵展拳嘅鐵橋三嘅傳人啦。咁、 嗯、 於是乎咧，佢先至能夠咧係組成咗一套好完整嘅洪拳。而呢個洪拳嘅功夫咧，流傳到香港咧，就成為咗而家應該係全世界嘅啦，所以洪拳嘅一種標準啊，即係嗰幾套功夫係一種標準嚟嘅。 哦，咁黄飞鸿自己本身有冇创立一啲新嘅功夫嘅咧？ 嗱，有其实咧佢应该系冇嘅，但系喺佢手上边有冇将一啲功夫系即系将佢我而家用优化嗰个字眼咧，系应该系有嘅， 系 啊，因为佢本身都系好聪明嘅人嚟嘅，咁、 哦、 咧就不过咧佢聪明啫。亦都好勤力啦，當然係嘛？ 係啊係啊！ 佢個演出嚟，佢江湖跑功夫，但係佢條命唔好嘅。 嚇、 啊！因為咧，佢娶一個老婆就死一個老婆。 哎呀！ 係啊，咁啊，娶三個就死三個。 係。 咁啊，娶到最後尾啦，59歲就娶咗莫桂蘭。 係。 咁啊，莫桂蘭咧就咁啊，跟住咧就阿黃飛鴻75歲死嘅。 係。 咁啊，跟住咧就莫桂蘭咧就落咗嚟香港，咁、 嗯、 就即系我哋叫做守寡啦，守寡到直至佢去世為止咁樣啦。 哦，咁仲睇嗰啲咩13衣或者有好多嗰啲都係 老作嘅， 我信咗好多年啊，佳哥。 哎呀， 电影唔好信啦。 我谂住电影咁你 相对少嘅咁啊。 你点都有个剧本或者有个历史，咁我改入边嗰啲角色啊，嗰啲性格啊咁样嘅啫。我冇谂到原来咁多都系即系老作嘛。 仲有一样嘢咧，就譬如有一套阿李连杰嘅咪做黄飞鸿，仲好出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佢嘅功夫千祈唔好信。 啊。 点解咧？因为李连杰系北派功夫嚟嘅。 系。 佢同黃飛鴻真真正正打嘅南派嘅洪拳咧係兩回事嘅，即係起碼唔會起飛腳嘅， 係 嚇唔會起飛腳。 南拳北腿啊嘛， 係啊，唔會起飛腳嘅，真係好睇嘅，純粹係好睇嘅。 哦、 反而阿關師傅嘅洪，佢扮黃飛鴻咧，佢樣就唔似啦。 嚇！ 但係因為佢本身佢係學都係有啲洪拳底，同埋佢係白學派啊。 嗯。 佢係白學派嘅。 嗯。 咁咧，因為虎落生拳佢學拳噶嘛，咁咧都可以拉得上邊。 哦，咁无影脚都系冇噶咯，无 影脚有嘅， 有噶，哎呀，好， 佢哋写嘅叫月影鬼脚， 月影鬼脚啊， 系月影鬼脚， 呢个系 其实咧就一招咧影，即系用只手喺你揞住对方只眼啊，即系养一养佢，令佢分散注意力，跟住一脚踢出去咁解啫。 哦，呢、這个就系无影脚嘅真身。 系啊，佢主要咧就系用只手。骚扰对方，令对方分神，咁啊自己见唔到只脚喎，跟住你影中招，影中脚招， 即系好似其实玩魔术咁啦，我有啲令到你嗰个注意力分散咗佢， 系啊，佢呢招好犀利啊，呢招系， 哦，就一脚踢去，就唔系话见到武侠片咁样，连续咧可能系啊几秒钟就飞咗二十几脚。 系啊，唔系嗰回事，冇咁犀利嘅。 哦，咁啊，另外啦，啊黄飞鸿有宝芝林。 系保之谂真嘅， 真嘅， 保之谂系真嘅，就喺佢嗰个即系嗰啲广州入边啦。佢嗰条街我唔系好记得叫咩名啦。总之系真嘅。不过喺1920几年嘅时候，因为广州发生商船暴乱啊，咁咧就大火啊， 系 大火咁啊！你知啦，广州嗰啲屋咧真系好密噶嘛，等于香港以前嗰啲上环啊嗰啲屋咁样啊，平山啊嗰啲屋咁解，好密好。其實一燒就不得了，救唔翻曬，加上大部分都係啲磚瓦建築啦。咁啊，所以咧當時寶芝林係燒咗。咁啊，其實黃飛鴻嘅死同寶芝林燒都就差唔多有直接關係嘅。因為佢傾家蕩產冇曬啊。咁啊，所以就即係可能因為咁樣咧，導致個人唔開心啦。咁啊，所以佢咪即係過得志咁啊，最後屘就係咁啊過身嘅。 哦，咁佢創立寶芝林嗰個過程有冇啲得意嘅嘢咧？ 我開鋪頭啫嘛，冇乜特別嘅。 我鋪頭嚟嘅咋？ 鋪頭嚟嘅賣物保之諗其實咧，嚴格嚟講唔係武館嚟嘅， 嚇係啊，係 接打館買藥嘅。 哦，咁樣嘅原來。 係啊，同埋咧，黃飛鴻咧，佢個仔死咗之後咧，佢晚年咧係唔教功夫嘅。 嚇、 啊！即係應該最後嗰十莫你知佢娶莫桂蘭，娶咗莫桂蘭之後，應該唔教功夫噶啦。 係。 咁啊，所以咧，後期咧就啲舊嘅徒弟嚟噶，冇所謂啦。咁但係咧，就晚年係唔教功夫嘅，就嗰度已經唔係成武館噶啦。 哦，咁佢嗰個鋪而家都叫鋪頭啦。佢主要都係經營啲咩生意㗎？ 咪做鐵打咯。 鐵打 即係醫館啫嘛。 賣藥啊，鐵打咁樣。 即係唔係話好似哇睇電影哇？喺中間好似少林寺咁樣去操拳，唔係嗰回事。 哎呀， 應該都唔係好大嘅，睇嚟。 係。 即係例如佢類似廣州啲竹筒屋咧，好深嘅，但係個門口就唔係好闊嘅。 哦，咁會唔會話即係燒咗啦？咁有冇話再起過啊？或者喺嗰個位置度本身 已經冇能力啦。 哦，咁樣。 所以咧最後尾黃飛鴻嘅過身咧都愁㗎。點解咧？係即係當時候都係佢因為啲錢冇曬啊。 嗯。 啲即係全部燒曬，點解燒到連相都冇嘅？ 係。 即係一張相留唔翻。咁啊咩都冇曬啦。咁佢後來佢過身之後咧，都係靠啲弟子俾錢就幫佢做殮葬咁樣嘅啫。 哦，就係林世榮啊嘛。 唔係，當時係主要佢一個女徒弟，林世榮嗰邊我唔知啦，但係文章我見過咧，就話佢當時一個女徒弟就幫佢，而且呢個女徒弟嫁咗俾一個官嘅，咁係有啲錢嘅，咁啊幫佢啦。 哦，咁佢自己本身咧係咪真係有好多徒弟？因為頭先聽阿嘉哥講就話佢嗰個叫鐵打館咧，其實又唔係話好大，咁斷估都嗰啲。萬人空巷喺度踢腿嗰啲就場面就應該見唔到啦。 係冇嘅。係 啦，咁到底有幾多徒弟咧？佢到底？ 佢好多徒弟嘅，佢記錄裏邊咧，一時間數唔曬，超過十幾個啦。 係。 超 都有比較徒弟嘅，係啦，因為最早一個咧就應該好似叫做最耐嗰、那個應該陸正剛， 正剛嘅 陸正剛咧就最早期喎香港揾飯食嘅，係啦，咁另外仲有梁寬啦，當然啦，梁寬就好細個已經跟佢啊，十零歲、十四五歲已經跟阿黃飛鴻師傅嘅，咁學功夫，所以亦都係一個最早期嘅弟子嚟嘅，不過咧阿梁寬就早死嘅， 係。 好早死嘅， 病死咁樣嘅。 佢係病死嘅，係即係可能唔知咩原因啦，病死啦。我嗰時訪問過阿劉家良師傅嘅， 係 劉家良師傅就話佢咧就係舞師嗰陣時候咧，佢本身都有啲病噶啦。咁嗰日就應承咗阿黃飛鴻去舞師啊。咁入去條巷嗰陣時候咧，你知嗰時啲巷好窄噶嘛。 係啊。 咁啊，隔離咗咧都會掟炮仗嚟慶祝噶嘛。咁成條巷都係煙啊！ 哦， 仲有嗰度煙啊！咁但係黃飛鴻隻條屍出翻係唔衰得噶嘛？咁啊兩寬個人都好好勝噶嘛，即係夾硬谷啊！聞住嗰啲咁即係完全冇空氣冇氧氣咁滯啦。佢邊度谷佢冇去採青，咁結果嗰次係谷傷咗自己啊！咁結果就救唔翻嘅。 哦， 咁我記得我廿幾年前喺電視台做嗰時候咧，我有一集訪問阿劉家良師傅，劉家良師傅咧喺個 van 仔度同我講。 哦，哇！呢啲日事好難得喎，你即係上網都揾唔到呢啲古仔啊！係啊。咁啊，黃飛鴻咧，其實我又問翻啦，電影嗰度都有講過佢係做呢一個舞師嘅，好犀利嘅駕勢堂嘅。咁會佢除咗嗰個鐵打館咧，經營呢一啲幫人捽腳啊、鐵打啊、醫藥啊，佢會唔會其實大時大節都會有嗰啲舞龍舞獅嘅活動咧？ 係咁有嘅，有舞師嘅，佢都叫師王嘅。這個、呢個咧就喺有翻佢嘅嗰啲黃飛鴻小説裏邊都有提過嘅。 師王係真嘅。 應該是真的，因為嗰陣時候舞師好緊要嘅，喺唔同嘅舞館嚟講咧，獅子舞獅子好嘅，同埋咧佢有一招好犀利噶嘛，就是、飛陀啊嘛。 嚇！哦，呢招又係真嘅。 真陀係飛陀先嘅，真嘅。 係。 因為頭先我講過啦，黃飛鴻本身係賣舞噶嘛，喺街邊。 係啊 係 啊。 咁佢其中一個表演嘅就是飛陀，飛個陀就去採嘢採青啦。 嚇！ 即係咁啊！哇，八十八種咁樣咁啊，咪拍手掌咪買藥咯。 哦，即係功夫好啦，跟住啲人就去幫襯佢啦。 咁佢後嚟就將呢套功夫咧，固然係教徒弟啦，即係教咗俾阿莫桂蘭嘅。 係。 咁莫桂蘭咧，咁啊雖然女人嚟啦，咁但係佢咧都冇佢，因為佢本身即係佢黃飛鴻嘅太太啦，加上佢名氣好大啦，所以佢係女人，但係佢都會舞獅。 哦，咁樣。 好似佢同佢另一個阿，頭先我話佢幫助阿黃飛鴻染妝嘅個阿女徒弟阿鄧秀瓊咧，一個師頭一個師尾，咁咧就採青嘅時候咧就係用飛陀嚟採青噶啦。 哦，哇！網上面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睇到啊？ 冇啦，但有一張相就見到阿莫桂蘭後生嗰陣時候係揸住一招醒錶啊，即係我哋叫飛陀啦。咁咧，咁就喺度即係擺個 pose 咁影相嘅。 哦，哇！這個都好難得喎。嗱，咁啊，醫館嗰啲生意啊，其實以前又即係寶芝林仲喺度嘅時候，係咪都叫相當之好啊？咁嗰個叫做捽腳嗰啲秘技啊，有冇啲流芳百世繼續留喺度㗎？ 佢嘅徒弟梗係識啦，佢嘅徒弟譬如話佢有徒弟叫鄧芳嘅。就係喺廣州嘅時候就跟佢進修呢個鐵打嘅，後來就獲得阿黃飛鴻嘅准許喺廣州嗰度開醫館嘅。咁後來鄧芳都落咗嚟香港嘅。咁佢有好多徒弟喺香港東區啊，即係東區啊嗰啲魚欄嗰度搞拳咁樣嘅，好出名嘅。咁另外就阿莫桂蘭咯，莫桂蘭就係又係佢不辭終身落咗香港，除咗教拳就係做鐵打。喺淪陷嘅時候咧，夾唔到拳噶嘛，就係靠做鐵打咧就謀生啦。咁同埋佢嗱好冇生意我真係唔知喎，呢樣嘢冇乜記載。但係當時候佢醫好個黑旗軍個將軍啊，阿又唔記得叫咩名啦，劉姓劉好似 係 醫好個一個軍團個司令官，咁啊司令官好開心啦，就送咗塊牌俾佢嘅。 係 咁佢嘅醫術係點？我諗喺度試得到啦。 哦，哇，厲害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揾下嘅話咧。系啦，哦， 黑旗軍嘅將軍劉永福， 系劉永福，系咁大家就可以喺坊間啊，自己睇下揾唔揾到啲寶芝林流傳落嚟嘅鐵打系列啦嚇，咁啊呢個唔該曬佳哥先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唔該曬，下個禮拜再講，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传媒报道，看守总理拉皮德已经同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祝贺对方领导的阵营在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之中赢取多数议席。拉皮德说已经指示总理办公室为权力交接作好准备。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基本完成全部点票工作，包括点算特殊选票。特殊选票是指来自军人、外交官员和囚犯等群体的选票，采取严格的相信封制。今次选举大约有60万张这一类的选票。以色列多间主要传媒根据目前点票结果，预测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政党阵营赢得国会至少60席，他有望成功组阁。中央选委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正式公布选举的最终结果。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发展中非关系应该坚持互信、互利、互鉴、互助的大方向不动摇，双方要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友好合作精神。中国愿意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以基础设施为引领，务实贸易、投资、融资三大支柱，培育中非合作新动能，亦都愿意与非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问中国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会面的时候又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与坦桑尼亚的关系，坚定支持坦桑尼亚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亦都坚定支持坦桑尼亚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回来本港，金管局表示，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圆满结束，为期三日的峰会之中，合共有26名金融业界翘楚就应对一系列的全球经济、金融、科技和地缘政治发展以及把握当中的机遇分享了观点和想法。总裁余伟文说，鉴于这次峰会十分成功，计划在出年金管局成立30周年之际再度举办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余伟文说，国际和本地金融界对峰会的热烈反应深受鼓舞，峰会向全球展示国际金融界对香港的坚定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龙翔道嘅交通啦。龙翔道天桥之前咧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头先交通比较挤塞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咁啊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嘅。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彩虹村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系隧道入口多车啫。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繁忙嘅，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博康村噶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观塘，咁啊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清水湾道啦，同埋新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咧，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附近，而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府地。至到福亨村段多车，仲有大埔公路去九龙啦，近沙田呢个市中心至到马场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 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一本汽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经过实际操作试验，例如开收音机又或者调校温度，发觉驾驶者如果用实体按钮操作，会比起用触碰式荧幕更加快速完成和更加安全。咁实体按钮是有手感啲嘅，但是会不会用声控更加好呢？ 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洪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认识人大政协嘉宾，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香港人用了一地兩檢之後，知道是非常方便的。我提了一個議題，關於我們飛機場是否可以做一地兩檢。 全國政協委員陳仲尼 做好了研究，然後提出是具體有用貼地氣的建議，兩邊政府是會聽的。 11月7日星期一晚上7:30，港台電視31。 话你知，咦？你整咗蛋糕啊？咩口味噶？ 呢只包你未食过啊？佢系菲律宾嘅木薯蛋糕嚟噶。 我知道木薯系乜嘢，乜原来木薯可以整蛋糕噶？ 木薯嘅烹调方法咧有好多种噶，可以炸，可以煮，仲可以炖。当然甜品都一样掂啦。将木薯粉沟埋啲椰奶、炼奶、淡奶、鸡蛋、牛油同埋芝士碎，就可以焗成木薯蛋糕噶啦。通常咧，仲会将木薯蛋糕切到细细件，口感唔错噶。嗱，你试下。 系、哦，佢嘅质地咧比普通嘅蛋糕扎实、哦。你好衰咯。 吓，请你食蛋糕都衰。 你个木薯蛋糕咁好味，我食到停唔到口啊！我减紧肥噶。 食完蛋糕跑多两个圈咪冇问题咯。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嚟啦，星期五嘅早上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今日要睇嘅赛事都有好多喎、 啊，好多啊、嗯！不如先望一望咧，我哋香港嘅游泳方面嘅主将 啊，何诗培啦。咁何诗培之前嘅时间啦、大家都记得佢有一扎嘅金牌喺手啊，因为佢而家咧就正在参加紧咧就系世界杯呢一个游泳世界杯啦。咁啊喺最后一站咧，咁啊亦都去到美国嘅印第安纳波利斯。咁啊何诗培咧，咁啊亦都即系去到比赛啦。咁啊最新嘅咧就系佢喺 呢一个嘅五十米自由泳，咁啊初赛就游出23.99秒，咁啊以总成绩咧第四名啊晋级决赛嘅，咁佢喺第六线游嘅时候啦，咁啊并且游出23.88秒，咁啊亦都系第四名足次，咁啊无缘奖牌。不过咧仍然有其他嘅项目咧，咁佢亦都会参加嘅。不过睇翻之前啊，佢嘅成绩其实仍然非常之好啊吓，即系我哋唔好谂住之前睇何诗蓓攞咗咁多个金牌啊，而家一去到第四名咧，系佢系有啲可惜嘅。咁但系作为运动员，佢肯定要有啲嘅调整啊，各样嘢啦，冇可能一个人攞晒奖牌噶嘛。咁所以咧，继续加油啊吓。咁亦都见到佢咧，即系啱啱足迟嗰下咧。其實佢都仲係睇緊個成績嘅，都係覺得佢係調整緊嘅，咁啊唔會話哎呀好唔好唔會有呢啲好唔開心啊咁樣。你即係大家成日見何詩蓓做訪問，大家都 feel 到佢嗰個性格啊。 其實每一場都盡力咯，係 啦，每一場盡力係啦。咁啊成績咧對佢嚟講係重要，但係唔會話放喺第一位嘅，即係你睇得到咧佢嗰個成績。如果是做得好的梗开心啦，咁但佢仍然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大嘅进步空间，同埋我諗而家好多嘅运动员呢都係除咗係睇而家嘅游泳世界杯之外啦，亦都係更加放眼就係两年之后嗰个嘅奥运啦。咁啊何诗蓓而家正值呢就係最好嘅状态啊，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够保持住呢一个嘅水准，咁喺巴黎嗰度呢做到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呢、這个 最重要係唔好受伤。 冇错啦， 运动员 最大嘅敌人呢就係、是、受伤。咁啊、另外除了何诗蓓之外咧，都可以睇下中国男团啊吓，咁啊佢哋呢一个体操世锦赛咁啊厉害啦，咁啊打低咗日本，咁啊攞到呢一个咧就系最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巴黎奥运嘅入场券咧，亦都系先到手啦，咁啊睇到今次咧佢哋亦都即系早前啦，虽然咧资格赛嘅时间有少少失准，咁啊以第四名晋级，咁啊但系咧经过几位国家队嘅选手一齐努力之后啦，咁啊出战自由体操啊、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等等嘅项目之后啦，咁啊表现非常之出色啊，胜在咩咧？够稳定。咁另一边厢咧，其实日本队有两个项目嘅分别咧，就系鞍马嗰啲咧都有大严重嘅失准啊，系、 哦、 啦，咁所以就一定系失分啦。咁、中国队今次就国家队咧就胜在表现咧就非常之稳定，咁啊勇夺呢一个嘅冠军，咁啊可以得到啊非常之好嘅成绩啊，梗系厉害啦。 系咁啊，哇咁多叫做体育嘅项目咧，今日真系要用多啲时间去讲。首先同大家 recap 下欧联先啦。 要啊， 咁你。欧联方面咧最叻系乜嘢咧？最叻应该皇马，笃定出线咧，平时会派啲二三线嘅小将出去噶啦。咁点不知唔系？咁啊，教练咧安察洛提咧，咁啊5-1大胜舍鲁迪咧，取得小组首名出线啦，亦都系教波生涯咧累积咗103场嘅欧联嘅胜仗啊，超越咗曼联嘅传奇领队费尔啊费格逊咧，成为欧联史上赢得最多嘅主帅嗱。大家有阵时都系咁嘅，即系足球嘅世界，除咗睇球员，有阵时你睇死一个球员啦，跟住佢踢到个好表现啦。其实讲真，安察洛提去教皇马咧，好多人都睇淡啊，即系觉得喂， 特别系今次再翻嚟教嘅， 系啦，肥安边度得啊？你睇下搞到对爱华顿系咪先？就啊，你搞到即系詹士洛迪古斯，即系人似人啊！ 直头封杀咗詹士洛迪古斯啊！ 即系唔系佢 嗰阵时，我哋都睇到心噏啊！ 即系你俾詹士踢嘅，但系咧詹士又好似冇乜。球队嘅存在感，嗱呢啲下山360字啦，即系我唔系爱华顿嘅球迷咁啊，即系我估有好多球迷，即系拖肥堂嘅球迷都好气愤。咁啊，讲翻肥安去翻皇马，大家都唔中意啦。点不知哦，几好、啊， 越教越好， 又带到阿宾斯马，即系咁强劲。 佢直头激活咗一个前锋， 系啊， 即系宾斯马咧嘅性格一直以嚟，即系譬如就算以前咧 C 朗喺度嘅时候，佢都唔会话去争波啊，佢系为。球队贡献嘅感觉好强嘅一位嘅球员嚟嘅、 但佢依家就好多机会落到脚啦、所以就成为咗即系 重中之重啦，而家 系啦，即系金球奖得住， 梗系啦， 好厉害啊吓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睇实啦，咁啊笃定出线嘅仲有咩咧？欧联分组赛，拿波里啊同埋利物浦携手出线啦，波图、布鲁日咧都携手出线，喂，今年咧葡萄牙嘅球队劲， 系啊， 本身咧以为咧欧洲嘅联赛入边咧，通常葡萄牙嘅球队都系问啲啦， 葡萄牙球队今届咧好有一种黑马嘅感觉， 系啊，我都完。 完全感受到，我觉得诶咁劲嘅，特别系譬如诶奔飞家咧，都系小组首名出线嘅，系有少少叫做令人意外，就系热刺同法兰克福啦，咁啊携手出线啦。士砵亭咧原先都争少少可以赶到尾班车，哇！如果葡萄牙球队咧三队咧都可以喺欧联出线咧，其实都可以讲咧，其实葡萄牙咧，其实今年咧世界杯葡萄牙真系黑马嚟，好多人都会觉得喂，即系踢 C 朗啦，踢 C 朗，我估咧香港嘅球迷其实睇得少啊，葡萄牙国家队，你睇到葡萄牙嘅中前场咧，佢唔系同你讲，真系同你讲，净系踢 C 朗，其实每个都系啲好劲，传腰能力啊，或者突破能力好强嘅啲球员，所以我觉得今年咧，你话世界杯咧，即系好多人都会忽视咗葡萄牙嘅存在啦，将焦点摆翻西班牙啦、德国啦等等，或者荷兰嘅呢啲叫做欧洲列强啦，但系真系不容有失，我觉得葡萄牙今年咧有机会踢得出一个几意外嘅成绩啊！ 系啊，咁你见到 H 组嘅形势，奔飞加就头先阿欧都话到啦，咁啊首名出线，因为其实亦都睇翻佢同巴黎圣日耳门咧，即系系同分嘅，即系得失球啊，各样嘢，甚至乎对赛咧，好多都非常之接近啊！咁啊导致即系最后亦都决定咗系奔飞加系呢一个嘅首名出线啦。我谂巴黎都打咗个突嘅，咁啊当然啦，咁佢哋自己亦都话到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先晋级，咁啊去到十六强嘅时候对咩球队咧，咁啊而家就唔好谂住啦，先上咗上多一格先，呢样嘢系最紧要啦。 不过咧我成日觉得欧联个赛制咧，依家有辣有唔辣啦。当然欧洲赛就成日都话啊，球队靠嚟搵钱啦。因为你睇到咧欧联入边，譬如A 组啦，阿即士又排第三啦。咁咧阿即士会转战咩？转战欧霸。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唔系一件好事。你又要继续兼顾 联赛啊， 联赛啦，同埋其实你输咗咪输咗咯，你可以专心打翻联赛。 系啊， 你唔需要又去翻 本地嘅杯赛，佢哋都要玩。 系啦，夹硬俾你有个希冀就系、是，喂、哦、打欧霸啦咁样。咁其实啲球员都会觉得吓、我。欧联输咗，会唔会真系可以收拾到心情踢翻欧霸咧？其实不如算啦。但系呢个赛制就我成日都觉得匪夷所思啊！你踢欧联输咗，咪完结咗咯。咁你咪等欧霸嘅球队嘅人自己踢咯。即系你输咗又争一个 grade， 跟住就落去争人哋嗰个杯，又令到。欧霸呢个杯咧，好似个公信力又有少少荡然无存，我自己觉得啫吓。 我谂如果对球队领队甚至乎系球会嘅班主嚟讲咧，跌咗落欧霸咧，对佢哋嚟讲就会系一件好事。因为佢如果踢欧霸，一个唔觉意佢又踢赢咗，譬如 有 曼联 踢欧联 系啦，咁佢又可以转翻上欧联个战线。咁大家都知啦。一去到歐聯嘅話，你代嗰個錢咧，同歐霸係兩回事。甚至乎，如果你連歐霸都冇嘅話咧，其實你球會你都見到嗰個財政係都會相當緊絕。其實而家巴塞都，你睇住佢又出線，即係唔係出線啊，係出局啊。你真係會蝕咗好多錢嘅。咁佢對於來季嗰、那個佢哋自己嗰個兵員各樣嘢咧，都響起咗紅燈。 球員都會倦勤啦。 係啊， 唔好話球員啦，我做 DJ 都會倦勤啦，係咪先？我都想買張機票飛日本啊，飛到先得㗎，日日得三個人喺度翻工。好啦，咁啊轉個角度，不如咧講埋籃球方面啦。咁啊，籃球方面其實都有好多新嘅資訊，包括 NBA 啦。咁啊，睇到人哋成日都以為咧湖人隊擺爛啊。咁啊，希望咧即係阿詹士個仔咧有機會即係下年个选秀权个 number one 咧，咁啊翻翻嚟就即系叫做父子同队啦。咁啊唔知呢一件事会发生，但系琴日咧打出好成绩嚟嘅，特别系韦斯布鲁啦，打出咧一个好嘅积分，同埋咧搞笑啊！琴日咧湖人队咧个球员咧系位列后备噶，喺个球队嘅网页嗰度咧，连佢张相都冇嘅， 阴功 系啦。咁但系咧佢啊临尾打出一個逆轉性啦，連續入咗兩球三分球啦， 有冇即刻加翻張相先？ 我要睇翻先知啊！但係總之咧。由佢带领球队进入加时，以至咧帮助球队取胜咧，即系一个几梦幻啊！简直一个即系唔止球迷奇遇记，系球员奇遇记啦咁样。咁当然即系今日聚焦就有 Rugby Seven 啦，咁香港队都有赛程嘅，咁大家唔好成日以为喂 Rugby Seven 关唔关香港队事，梗系关啊，大佬你入场去大球场嘅支持香港队啦，咁都好多华将嘅，咁点睇法啊？今日7:03咧就会对澳洲队啦，咁礼拜六啦，1:35啊，1:07嘅时候啦，呢场重中之重啊，纽西兰啊，纽西兰都系传统嘅列强嚟嘅，咁睇下礼拜日啊有冇 得喺薩摩亞嗰度偷偷雞啦。咁但係隨住搞呢個七人籃籃球賽咧，其實都越搞越好啦。港隊嘅成績咧都開始好起上嚟。不過最強嘅核心咧就要睇斐濟啊。 嗯， 斐濟咧就係連續好似五連霸定六連霸噶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喂真係買唔到飛入去喎，咁唔緊要，有免費電視台都有得睇。同樣地，免費電視台有得睇咧，仲有港台電視32啊，就係呢個標準流浪對傑志啊，就係會11月6日啦，即係禮拜日嘅3點啊，就可以睇得到啦。咁啊喺釜山道運動場踢嘅啫喎。 哦， 係啊，咁樣。 好近我哋呢度啫喎。 係啊，好近我哋呢度啊。咁啊有機會買張飛支持下港超聯啦。咁你話喂唔得喎，嗰日都係要留喺屋企喎，可能湊小朋友啊。咁啊開實港台電視32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資訊啦。咁啊好波咧，繼續會透過呢個環節咧同大家講啲嘅。咁啊特別係進入11月21日咧，咁啊呢個世界盃啊，咁啊到時再同小白再跟進多啲嘅唔同嘅消息啦吧。 係啊。 佢哋都打波啊，夜晚黑就可以睇佢哋打篮球啦。Mira 嘅 VOR。 还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笑只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 陪着你， 记录我再奋斗。 明白 痛苦世界没有尽头。 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 若有一天当你再回首， 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万岁，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 长夜也 如白昼， 照亮我将自由，年月每分每秒，直到以后。 时钟的灯要怎走过？ 时光匆匆，我即使错快过， 请信任我。 睇波都要睇下天气啊。咁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系骤雨啦。最高气温系大概24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啦。咁啊，依家22度气温咧，相对湿度咧91%。我啊担心啊，中过啦。咁啊，应该湿度几高啊，冇流鼻血系嘛？几好系嘛？ 今日冇啊， 系咪几好？ 走音添，但系湿度高就走音。 哦，唔紧要，咁啊买杯菜物饮下咯，润下喉咯。 我寻日仲咁衰，把口喺度话你今日即系。两个窿一齐出添， 你知啊，真系 冇嘢啊，冇嘢啊，你几好啊 ？Happy Friday 啊嘛，系啊， 我唔知你有人知你话， 正所谓 我日日屋企俾人知， 请你饮杯咖啡， 呢个你安心。 系啊，俾咩用咩字你最好啊？知唔知？ 用咩字啊？ 用鸡蛋， 鸡蛋， 蛋字， 蛋字，耶！ 加埋餐肉啊嚇，禮拜五係餐蛋字咁樣。喂嗱，今日咧想講呢一個嘅，咁咧請下啲朋友仔想，哇、哦、飲杯咖啡咁樣啦。咁去便利店買咖啡咧，用500蚊，跟住咧店員即刻黑面啊。咁事主咧大神委屈咁樣。 因為佢朝頭早啊，晨早攞嗰啲定係點啊？ 應該係啦，你飲得咖啡都係晨早流嚟飲啊。 其實 一早一晚 都唔係便利店或者買杯咖啡，你好多鋪頭而家你。即係好老實講啊，如果你幫襯嘅金額比較細咧，咁好明顯嗰個銷售員會覺得你係咪專登嚟搶錢？係 啊，係啊，嗯、我有陣時咧，如果我譬如搭的士，譬如做晨光出邊有其他嘢做，我又搭的士嘅時候咧，我真係如果銀包得500蚊，我上車之前會問一問個司機大哥， 有冇？ 我得500蚊，你有冇錢走？你介唔介意啊？啊，佢話 OK 冇問題，你上，咁我先上。 嗯、 即係我會覺得大家方便。咁我又可以上，我接唔到佢，咁我咪即系坐唔到佢车，我咪接第二架咯。咁、我咁会有机会上到车噶嘛？咁但系个的士大哥可能佢觉得我找咗你，我赚咗几十蚊，然后跟住我又找咗几张100蚊纸，之后嗰啲客都唔知点算。 难搞啊！ 系啊， 其实咧，的士咧反而容易啲找啊。我都试过有几次去呢啲便利店啊，或者咧去啲铺头啊买嘢啦，跟住攞张500蚊出嚟咧，就通常获得呢一句就哇咁大张咁样。但系你唔好忘记依家。啲物價真係騰貴喎、 啊！ 你500蚊其實好快使曬啦， 少少嘢都100几200蚊啦。 我真係有咁回佢啊！我話哇，即係今次咁樣500蚊好容易使曬㗎啦。 不過 5分鐘就使曬㗎啦，執下值啊，噼里啪啦成啊咁樣。 喺我自己身邊可能有好多超級富豪唔同我做法啦。喺我身邊覺得其實1000蚊紙已經出少咗好多㗎啦，好少見啊， 好少見。 可能即係有啲超級富豪仲係攞緊1000蚊當1蚊使咁樣啊。咁但係你諗下，譬如話早一段時間，之前年零前咧，未嗰陣時未好多話假嘅1000蚊紙，跟住令到好多鋪頭都唔收1000蚊紙嘅。其實之後咧，真係仍然都有啲鋪號咧係掛住話1000蚊唔收。 喂，好多啊！ 而家都仲有， 仲有好多啊！ 係啊， 咁所以我自己嘅銀行，譬如攞錢咧，我 都 講到明500蚊， 係啊， 因為攞1000蚊其實真係揾自己笨， 係啊， 即係斬搞。 你去叫做便利店咧，又用唔到1000蚊，跟住咧去超級市場用1000蚊咧，佢又搞好耐。我有一个朋友咧，即系温馨提示啊，佢话1000蚊最好喺边度用咧？佢话咧就系嗰个惠泽社群嗰个机构嗰度用， 哦、 因为佢实收啊，因为佢派彩都唔止派1000蚊啦，咁、反而咁样仲可以用到啲1000蚊或者打散张1000蚊咯。咁但唔系个个都喜欢用惠泽社群嘅方法去唱钱，同埋即系有啲人有啲信念就我就博彩都唔嘅咁样，咁你咪冇咗个唱钱嘅渠道咯。你正正常常，我想即系买包纸巾嚟换。钱唔得噶，你唔好以为喺便利店你求其买啲嘢就可以唱到钱，真系好困难嘅一件事。 我亦都有试过咧，喺即系柜员机嗰啲 ATM 嗰啲咧，我有揿过1000蚊纸。 有噶，都仲有。 我以为已经绝迹咗喺嗰度。我有一次揿咗出嚟嘅时候，拎住几即系我出人工俾个工人啊嘛，跟住一揿咗出嚟嘅时候，我都有啲踌躇。 你俾我咪得咯，你唔使踌躇噶，你即刻入翻去过落我户口度。 系、哦， 跟住我即刻。 我明点解我冇咁做啦。 俾翻啲500蚊纸。 你未 send 你个户口 number 俾我啊？ 咁但系唔得啊，咁佢都要喂，最后个核心都系要俾人工个姐姐啊嘛， 咁佢再第二步 再揿咯， 再揿咯， 揿到佢出500蚊纸为止，揿晒成副身家。 呢个咧就系有技巧噶，点样先会出500蚊纸咧？就 系 你揿900蚊咧，就会出500蚊纸。 系啦， 出一张咯， 一张都好过冇啊，起码 四张一百。 唔系啊，你可能要揿 我上次出人工俾嗰人哋都起码5000啦。 系 咁你咁样揿嘅时候，因为我有试过，我大部分时间咧都系佢出譬如10张500蚊纸嘅。 5000唔紧要，你揿6次咯。 啊，六千九百蚊啦， 呢、這个真系斩脚趾避沙虫嘅方法。 好多人排队啊，钟哥， 原来个个都系咁揿，个个都系咁揿。 所以你明点解柜员机咧咁多人排队，因为啲人个个都唔想要千蚊纸。 所以我好多时见到柜员机咧，即系我唔系特登谂住，我明明银包都有钱嘅、 嗯， 但系谂住可能呢几日咧会使晒。我见到柜员机，我冇人排队，我去揿定先噶、 嗯， 即系摘下袋先，因为我唔想到我真系需要嘅时候咧。即系佢十个人排队，我嗰阵时候我真系要我要去排队，咁、嗯、啊真系笨咯。 哇！真系未雨绸缪都好交关 嘅， 系咁都系重要嘅。今日都未雨绸缪啦，今日都有几阵嘅骤雨啊！睇下大家会唔会担翻把遮出门口咧，咁就稳妥啲啦。22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1%啊。 谴责事件，强调暴力喺巴基斯坦嘅政治之中，并冇一席之地。以色列传媒报道，看守总理拉皮德已经同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祝贺对方领导的阵营在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之中赢取多数议席。拉皮德说，已经指示总理办公室为权力交接作好准备。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基本完成全部点票工作，包括点算特殊选票。特殊選票是指來自軍人、外交官員和囚犯等群體的選票，採取嚴格的相信封制。今次選舉大約有600,000張這一類的選票。以色列多間主要傳媒根據目前的點票結果預測，以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為首的右翼政黨陣營贏得國會至少60席，他有望成功組閣。中央選委會將會在下個星期三正式公布選舉的最終結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354點，係跌30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8.34，瑞士法郎1.013，加元1.374，人民幣7.303，英磅對美元1.118，歐元對美元0.976，澳元對美元0.6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1.41美元，卖出1,63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由世界花园啦至到水泉澳村一段咧就慢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资讯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提一提大家，香港大球场由于有榄球比赛，今日下午1:30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会封闭，大球场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喺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喺康宁道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元朗的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去返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就慢车，龙尾喺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每次佢唱一啲叙事曲咧，都系好有 feel 啦，好想越听咧越听多啲啊！摇摆波士 Bruce Springsteen 啊 ，He was a friend of mine, and he could sing his song, his heart in every line, Marvin.Sang of the joy and pain, he opened up our mind. I still can hear him say, "Oh, talk to me, so you can see what's going on. Say you will sing your songs forevermore."Evermore. Wanna be some sweet songs coming down in the night shift. 讲述咧呢一个翻夜班朋友嘅故事啊，佢嘅名叫做 Marvin 啊，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十位 ，Bruce Springsteen 嘅新作 Night Shif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苏动音乐，苏动希同，唔该一支苏打水。 最开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那种很日系 band 仔用这些 string， 但是用得它很快。设计的时候我已经跟 YC 说，我很想要超级多支吉他的，即是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这样啦，去铺排一个好像你喝梳打水它是这样锯你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的感觉。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动音乐。 一声呼号，虽然成绝响，但至今仍声威不灭。借住李小龙82岁领袖，回顾呢位银幕巨人最精彩的光影时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李小龙系列》，一连四个星期六，传奇再现。 今个礼拜上演《死亡塔》，星期六晚10点，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8:11啊！這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中家欧先生你哋好，星期五愉快。 系呢 个神光嘅主题曲慢版 OK 喎，几时有新版咁样咧？ 系啊，那个其实呢个系阿冯允谦先生啊，系啊，唱嘅 J 风啊，我哋转下啊嘛，唔同又系有阵时 又快下， 系啊，快下慢下，同股市一样啦，系啊， 快下慢下， 升咗几日，咁啊又跌 下 跌翻两日啦， 跌下咯，系咁样噶啦，系啦。 咁啊，今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啊吓，今日有冇机会拖累港股咧？以啲机原因何在呢？咁啊，你又觉得啊，暂时港股方面去到万点呢啲水平是不是真的、嗯、即系唔好讲真系见底啦，但系调翻转头系咪有机会喘稳少少咧？呢个字会比较叫做 恰当啲， 系啦，恰当一啲。好啦，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唔该晒。 好，美股都叫做回咗第四日啦。不过咁讲、嗯，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咧，其实就都讲过噶啦。吓，上个月咧都系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咧系自1976年以嚟最好嘅一个月嘅表现。咁所以咧，即系回翻啲都系正常。如果就咁讲三大指数咧，其实就曾经都跌过几多下噶吓，尤其是个道指都成400。咁但系之后咧跌幅都尚算叫做收窄。 而家都係講嗰樣嘢啦，唔知點解令我諗翻起嗰啲八十年代嗰啲電視劇啊，女主角咧拎住啲玫瑰花，跟住咧就係咁掹嗰啲花瓣啊，佢愛我， 愛唔愛？愛唔愛？ 佢愛我，跟住咧其實咧都係得個掹字嘅啫。咁因為點解咧？而家聯儲局咪就係咁樣咯。佢加息四分三厘，佢加息半厘啦，就喺呢度發嘅啫，冇其他嘢噶啦。就係、是、一去到估計半厘咧，個市就好啲。一估計四分三多啲啲咧，咁咧就開始論上啲啦。而家啱啱就掹到花瓣係四分三嚟嘅，咁即係其實咧嗰、那個機會率咧，其實就真係好叮噹碼頭去到呢一刻度。因為咧真係好客觀講，就係話到到現在真係睇翻巴威爾嘅言論，同埋就係呢一個儲局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新聞稿咧，喺字眼上高真係有少少即係大相徑庭咧。不過即係我都分析同思考同諗咧，就係琴日都講咧，阿巴威爾嘅諗法。好啦，我明明就寫咗嚟緊減慢幅度啦，嚇你班人當我冇到，我加息四分三厘，你同我夾個股市上去，我就潑下你冷水先。即係其實都係嗰個演繹同講法嘅啫。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經歷咗兩日咧，就開始大家就叫做冷靜落嚟啦。好啦，咁啊，即係咁樣啦，繼續都係四分三同一半呢，咁樣掹，同埋嚟緊究竟幾時進入高原期？咁講真，呢幾個問題搞咗好耐㗎啦，已經係咪先都唔係新嘢嚟嘅。咁所以呢，大家呢就繼續睇啲經濟數據啦。咁所以呢，睇經濟數據呢就要睇喇，真係。咁好啦，貿易差就收窄，但九月份就擴返大啲。即係工廠訂單呢都係增加，但係企業前景呢亦都係轉差啦，所以開支呢就係、是、即係有個減少嘅跡象。咁 ISM 嘅數據呢其實都仲 OK 啊，但係比預期就低啲啲。咁跟住呢嗰、那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呢又唔係太曳喎，仍然係反映得到其實市場呢個就業市場仍然都相當之暢旺。哎呀，咁即係點啊？個答案就係要喺睇埋禮拜五啦，因為仲有好多嘅即係就業數據 ，ADP 個睇咗啦，但係即係非農啦、失業率啦、以至到工人時薪嗰個咧，就好快就會揭中，咁所以咧，大家又係覺得哦，咁即係話喺掹花棒嘅時間咧，都要等埋禮拜五個數據，咁所以尋日嚟講就。雖然都係跌，但係就唔係跌好多，因為始終即係全球各國啲央行都係仲係加息啊嘛，包括英國啦、英倫銀行啦，咁都加四分三厘啦。咁但係佢加完四分三厘咧，其實就個全球嘅股市都跌得都幾厲害嚇，後來收翻窄嘅咋。因為點解？因為佢加息之後咧，佢就警告就嗱，你咧經濟可能就陷入衰退長達兩年嘅時間，而利率咧亦都未咧就係話去到市場估計。即係咁高，咁點講咧？就即係話經濟前景真係麻麻地啦。咁所以佢一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咧，咁就已經明顯地咧個榜咧就跌咗落去，啲歐洲股市又跌咗落去。咁所以咧臨尾咧都叫做即係收翻窄啲跌幅㗎啦。咁但係咧至於港股咧，頭先歐就問我，我就覺得簡單啲一句先啊。我就覺得咧，唔係話太悲觀啦。第一 ，ADR 仲好，有啲股份都仲係升住。咁有啲業績，例如比亞迪，又真係好好賣成22萬架車。就咁講，純電動車佢都就嚟追到呢個 Tesla 啦。如果月度過去嗰幾個月、三個月嘅數據比翻 Tesla 過去嗰一季，咁所以即係都係客觀講嘅情況就係、是，港股嗰個步伐都有啲唔同嘅。咁好啦，嗱，急升咗兩日，又急回翻一日。咁今日咧，我又覺得又可以。起翻定少少，即係我都暫時都寄望就係可能都會有機會喺十天線呢個水平度起翻定先嘅，即係所以咧，我完全咧就同意個市咧就有機會喘一喘定，係啦，即係或者用阿歐頭先講喘穩嗰兩個字。咁其實咧頭先講嘅所有嘢咧，可以總結住用幾個字嚟形容嘅。就係應該咧都唔會太差嘅咁樣， 咁啊好啊，好啊， 呢排我都喘氣啊，睇到 係啊， 頂唔到啊！嗱，不過想問一問，就話阿 Dicky 講到咧嗰個加息的玫瑰啊，嗰啲花瓣掹下掹下。掹到尾尾啊！咁同埋而家掹咗咁多咧，咁加咗咁多息，咁其實我哋除咗一個股市之外，仲有啲咩板塊？譬如話樓市咁樣，我哋有啲咩要留意一下？我哋要做下啲未雨綢繆嘅功夫咧。 加 P 案啊， 係啊，又加咗啦。 哎呀，鍾哥問呢個問題就正正係我最想講嘅，因為咧其實即係普羅大眾都關心噶嘛，係咪先？加息喎，邊樣發動全身嘅啫？咁樣咁係啊，因為咧聯儲局加息，咁個我都有講過噶啦，都預測咗加幅都吻合，咁就係講緊 四分一嚟，咁點解啊？因為聯儲局又加息咯，咁最終咧，啲大小銀行咧都要加呢個最優惠利率啦。咁最優惠利率對我哋普羅市民有咩影響咧？就係供樓嘅成本啦。因為我哋嘅 H 按個封頂嘅息率咧就以個 P 即係最優惠利率計嘅。咁個 P 加咗咧，咁你 P 減咧就即係都係加咗。咁即係點咧？即係個頂咧就上咗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咧供樓嘅開支咧都會增加，無論你係。即係 H 按幾時做都一樣啦，因為過去個 HIBOR 一路咁升咧，全世界都到咗個頂㗎啦。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加完未就肯定未㗎啦，因為由現在。起碼十二月聯儲局都講緊係掹花反就半厘或者掹個四分三厘啦。咁而家睇咧，嗱我自己都有個預測嘅，即係今日就已經講咗先啦。即係當然啦，出年嚇、大家就知我今日十一月四號做呢個預測啱唔啱啦？我就覺得聯儲局嘅所謂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其實可能有機會去到五厘到五厘二五咧，就係、是、一個高原期，即係加到嗰度可以有機會停一停㗎啦。咁當然佢可以再加嘅，但係去到嗰度有一個係一個比較正常啲嘅水平咯。亦都真係睇翻歷史咧，喺金融海嘯前同埋即係九一一恐怖襲擊前咧，即係未需要一啲量化或者係超寬鬆貨幣政策之前咧，都係五厘二五呢個水平嘅。咁好啦，咁即係話如果用呢個角度去講咧，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咧仍然有上調嘅空間，亦嘅同埋必要嘅。咁你就當次次聯儲局意識我哋唔跟加咁多，因為所謂都係好簡單啦。如果我即係個 P 一路即係加上去，對銀行嚟講就有辣有唔辣嘅。我都解釋過啦，因為始終你一加嗰個最優惠利率咧，其實你存款都係逆步逆趨，咁你俾出去存户嘅利息咧，亦都係同人哋多咗。咁所以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啦，咁啊，即係就算佢唔即加都好啦，咁佢啊而家譬如啲大銀行啊，美元嘅存款息率都有加啦，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講，其實存款嘅息率都會係即係頭先都講啦，都係個節奏都係接近嘅，可能你今次唔加，你遲啲都要，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咧，我會覺得喺即係而家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啲銀行嘅操作咧都係。預期在內，咁大家供樓成本都有所上升。不過客觀講就係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即係喺香港即係置業嘅話，只要你唔係做到嗰啲三四五六七案嚇、啊，即係正常嘅一案甚至乎二案咧，咁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壓力測試下咧，其實都仲喺一個安全水平，大家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哎呀，即係會唔會有呢、這、一個即係過去曾經我哋面對過嘅一啲樓市嘅一啲風暴？咁我又相信唔會嘅。而家只不過係即係繼續可能即係零星一啲好明顯劈價嘅一啲嘅事件，就是、因為可能係港元移民啦、啊，即係要套現啊嗰啲咁。咁整體樓市都係一個下跌嘅趨勢，但就唔係一個即係暴跌失控嗰次，即係九七年嗰種咁嘅狀態咯。我認為 咁嗱，如果你話股壇一枝花就日日喺度掹緊升定唔升啦，咁又估緊。但如果你話咧，即係講緊呢個加息嘅時候咧，咁啊呢一執草啊掹嚟掹去都好似都係加息嘅。頭先都講過啦。咁啊而家你話睇翻中港電信股方面咧，其實嗱，因為佢哋本身電信業務股都有基本嘅需求啦，有穩定嘅生意。咁啊尤其每一個月咧都收錢啊，現金流亦都穩定。其實係咪有助呢一類嘅板塊喺即係未來嘅投資咧？ 哇，其實咧就最近都好多消息嘅，包括即係聯通啦，同騰訊啦，都設立呢一個即係合營公司啦，混合所有制改革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喺日前咧都升咗上去。咁啊，大家就喺度估啦，喂，咁跟住其他嗰兩間咧，咁啊亦都有啲風聲噶啦噃咁樣。咁當然咧，有啲空穴來風咧，就有啲原因嚇、但係咧亦都有啲咧就暫時都係得個即係傳字嘅啫咁樣。即係包括係譬如京東又同騰訊可能啦，咁跟住咧啲人又會估，咦？咁即係剩翻中國電信同阿里喎，咁佢哋又話唔係喎咁樣。咁但係客觀講嘅事實咧，就係、是、過去呢段時間，即係始終第一，即係佢哋啲業績咧就表現咧就都不一嘅嚇，唔係話個個都好。咁但係咧喺過去呢段即係。短嘅時間咧，其實佢哋嘅股價都跟隨個大市回落，咁我諗其實都係受到主要都係整個市場氣氛所拖累同影響啦。咁但係喺呢幾日咧，就即係特別係相對地標青啲嘅咧，咁就係中聯通啦，因為我頭先講個個消息咧，就令到股價升緊上去。咁不過咧就即係嗰個升幅即係都竟然已經收窄咗嘅，但係佢都叫做強勢啦，上咗廿天線之上，咁所以。即如果你話即係成個板塊嚟，始終都有啲消息咧喺最近都不斷而走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再加埋佢哋而家嘅利率，咁嗰個防守力度都開始慢慢呈現啦。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金利丰金融作权研究部周扬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 ，Dick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你， 唔该 ，Dick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最大嘅优惠就系钟哥请食早餐， 多谢钟哥。 对于我哋嚟讲咧， 少少。 对于我哋嚟讲咧， 我成日都话边个俾唔紧要， 系啊， 同边个食先紧。 系啊，咩俾唔紧要，烧鹅俾都得，系咪 啊？ 鸡俾又得， 左俾左俾， 鸭俾又得咁样啊！啊，真系哇，好耐冇食过烧鹅俾，搵日真系食食佢先啦吓，真系有啲挂住啲烧鹅奶。 你相唔相信嗰个讲法就话左俾好过右俾啊嘛？ 系啊， 烧鹅一定要系左俾。 左俾 系。喂，其实问你意知，你屋企附近咁出名嗰啲烧鹅铺，你晏昼会唔会整翻碗咧，大哥吓？ 我即系实话实说， 系 我住咗咁耐， 系 我帮衬唔够五次。 喂，竟然系？ 其实你外卖都 OK 啊，即系嗱，你唔想抛头露面，我明啊。你话落去着条短裤 T 恤拖鞋，我哋先会咁样做啫。你唔抛头露面，咁佢送外卖上嚟都得啊？你又唔会整翻碗咧？ 吓，即系好简单啦。你做呢行，其实翻到屋企我都唔想讲嘢。我住到咁近嗰度，唔通我哋落 食？系喎，咁啊系啊，即系下次如果约佢食饭咧，话食呢啲咩中式，即系整只碌鹅食咧，咁啊唔好啊，系嘛？因为旁边都有得食。 即系而家可能疫情期间大家少咗出街啦。以前咧一到礼拜五晚啊，礼拜六啊嗰啲或者公众假期咧， 好多人 我都入嚟食。我成日都话点解咧？点解咧？因为好食咯， 出名咯，好食咯， 又话用 出名咯， 系好似话有一间都仲系沿用嗰啲荔枝木啊，你咩柴火烧又劲啲噶嘛？咁呢个唔知啦，我都唔系即系成日入去食嘅。 等我落去睇下先。 系啊，等你试察环境先，系试察环境。嗱，今日想讲咩咧？早几日未打风嘅，个名叫做尼格啦，咁啊，即好似。下面仲有个风又形成紧， 哦系啊，有第二个噶， 系啊， 但系嗰个应该唔系好关我哋事， 我唔知啊，个名好似叫榕树啊，系 啊， 真系啊，做咩啊，好错愕， 唔系我想 提 好错愕啊， 系啊， 我睇下今次即系轮住唔同嘅地方会提供啲名噶嘛，榕树系边度提供？ 榕树系咪我哋定系唔关我哋事？ 榕树头讲古我就知啦，呢啲我冇温习，冇做功课啊，唔敢乱讲啦。但系咧尼格咧就令到大家咧谂起一样嘢，就系咧啊，究竟有冇买呢个家居保啊？咁样咁咧，其实想认真讲下多少少啲关于保险嘅嘢啊，究竟啊点解有啲嘢有得赔，有啲嘢冇得赔啊？咁啊，季候风吹爆窗漏水赔唔赔到啊？咁样即系你未必一定要打风噶、啊，即系可能即系有阵时我哋都会讲个天文台嗰个话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咁样啦。啊，究竟有冇得索偿咧？咁当然啦，即系唔同保险公司系唔同嘅，但系咧有阵时水灾啊、火灾啊呢啲咧都系涵盖之列嚟。咁啊，呢啲台风嘅意外虽然无法预测啦，但系家居保险咧都有啲情况底下有得保嘅咁样。咁有趣、哦，原来咧呢个冷藏食物都有得保障、哦，因为你个冰箱意外停电，即系譬如有机会又要用小白嚟做例子，可能住村咯，咁咧即系一条大电嘅，跟住可能一个雷劈落嚟劈断晒，咁啊可能成条村都冇电用先啦。我当有一个咁嘅 situation 啦，咁样啊，原来咧冷藏食物咧，即系因为你个冰箱意外停电咧。而都去保障翻你个冰箱入边嘅损失噶、 欸，即系我入边嗰个 A 五咁，佢都照赔俾我咁样啊？ 系啊，咁、哦、当然你要揾翻啲单据，系你真系喺嗰段时间 系买咗嚿 A 五。 我明明朝头早买咗嚿 A 五，咁嗰嚿 A 五冇理由摆喺室温噶，咁你梗系摆喺雪藏，因为等夜晚黑食啦。跟住咧，晏昼两三点嘅时候咧，就一个雷打落嚟 ，bring 咁样就停电。 我可唔可以 跟住你夜晚黑嘅和牛 就冇咗啦？ 系啦，就咁样就个。scenario 先寫得到咯， 但我可唔可以話我其實我好中意食 A 五嘅， 係 我平時咧周之無日得閒咧，我就買定好多塞喺個冰櫃裏邊嘅，其實我食曬，跟住打個雷落嚟嘅時候， 喂，唔係，我未食嘅喎，其實咁得唔得咧？ 咁啊， 一年前嘅，我擺咗冰櫃一年噶啦。 瞞住嘅事實梗係唔得啦。不過有一樣要提醒， 即 係 唔好有欺騙成分嘅，因為保險嘅原理嚟嘅， 係詐騙啦，咁就 係啦。 呢個就咩啊？信用咩？欺詐師啊，就長澤正美啦，就出嚟啦咁。 係啦，咁啊都要留意埋你嗰個可能，譬如家居保咧，佢有一個上限嘅。咁譬如佢賠嘅金額，佢個上限去到幾多咧？如果你話入邊有二十嚿 A 五嘅，咁佢應該賠唔足二十嚿俾你。 因为都是轻松，即其实家居保啲保费都轻松。我哋普通人啦，如果头先钟哥话识啲富豪啊，啲 富豪嗰啲唔敢讲， 就唔敢讲啦。我哋啲普通人，水电保啊、火险嗰啲嚟嘅， 几廿蚊、几百蚊咁样， 唔会买保险噶。 点解啊？ 开保险公司 啊？我以为富豪唔会买保险噶，富豪买保镖啊。因为我旁边有好多个保镖，啲保镖会处理晒啲嘢咁样系嘛，即系玻璃夹咁啦。唉，又系即系睇日剧睇得多，可能大家呢排。喂，我讲多一样嘢，其实咧最紧要除咗头先话嗰啲意外啊、台风保之外咧，其实嗰啲家居保险咧盗窃咧就重要啲。即系上一两个礼拜都有同大家 都听到啊。 其实呢排真系即系经济唔好啊，治安唔好啊，治安唔好就多啲呢啲，譬如村屋啊嘅爆窃啊，或者即系唔系真系净系村屋嘅，其实今时今日咧都有好多方法。即係有啲矮少少嘅樓咧，其實啲人攞啲晾衫竹啊、撬開啊，或者 有棚架嗰啲位，大家都要小心。 呢個又係啦，裝修嘅時候 啦，係啦。咁總之有好多呢啲情況咧，又連近即係都真係冬歲 近晚啊！ 即係你一十一月，咁你唔會真係冬至之前嗰兩日，喂冇錢，我得去揾啲先手刮翻嚟先咁樣。所以大家真係啦，臨近年尾小心門窗啦。以外就係、是即係你買個保險叫做，即係當然我都想全香港市民冇事冇干啦。咁但係即係呢啲都係防范於未然啦，我會去咁樣去講啦，咁啊大家可以上去網站上面啦，了解更加多啦呢啲唔同產品嘅嘢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煽惑他人意图损害等而施用有害物品。警方说留意到有人在2019年7月和今年10月中旬在社交平台散播信息，煽动他人制造毒气和其他武器，意图煽惑公众制造以及使用毒性气体，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经深入调查之后，警方寻日朝早大约七点在屯门拘捕涉案30岁姓李的男子。行动之中共检获两部手提电话、一部手提电脑和一些化学材料。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和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安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报道引述多名政府消息人士说，两国政府正是安排利用今个月在亚洲举行的国际会议举行中日领袖峰会，日本外务省暂时未有回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早前说有意借11月在亚洲召开国际会议的机会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就包括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议题切实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发展中非关系应该坚持互信、互利、互鉴、互助的大方向不动摇，双方要继承优良传统，发扬友好合作精神。中国愿意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以基础设施为引领，务实贸易、投资、融资三大支柱，培育中非合作新动能，亦都愿意与非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国事访问中国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会面的时候又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与坦桑尼亚的关系，堅定支持坦桑尼亞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亦都堅定支持坦桑尼亞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欧盟总部，是他上任之后首次出访。梅洛尼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会晤。欧盟发言人说，会晤聚焦能源危机、疫情之下的复苏计划和俄乌冲突等的议题。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欧盟的梅洛尼，今次访问行程被认为是向欧盟示好。外界预料梅洛尼试图推动欧盟共同应对高昂的能源成本，同时向欧盟说明他的财政预算规划和改革措施，希望继续顺利获得欧盟的经济援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跌4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26，瑞士法郎1.013，加元1.373，人民币7.303，英镑对美元1.118，欧元对美元0.976，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0.52美元，卖出1631.9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咁提一提大家啦，香港大球场咧由于有榄球比赛，今日下午1:30开始，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就封闭，咁大球场一带咧都会有改道措施。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车，但是刚才讲了近住凤舞街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彩虹村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果栏。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早瑶村一段就挤塞，屯門的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最主要都是阻咗慢线啦。龙尾在科学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虽然系好似有公开，有饭食。人冇咗方向，咁我究竟係咪应该继续落去嘅日子都係咁过呢？咁再加上嗰时就屋企人就同我坦白话俾我听我个身世啦，各方面嘅令到我觉得我係咪要 take a break 呢？咁我就拎住几只 keep 就飞咗啦。Hello， 我係胡伟康，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到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嘅。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芬臣。做《一五零遇上一七零》呢个节目咧，好大压力噶，对住咁多位女仔，我招唔招架得住噶？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芬臣、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有陣時咧，有啲食店咧就係海景嘅，咁你當然話喂無敵海景一定係比較貴嘅一啲鋪頭啦。咁咧網民咧揾嚟咧兩三間咧係連鎖嘅快餐店，咁 哦真係海景俾你， 即係講緊四十幾五十蚊個餐嗰啲啦，即係或者一個 lunch 咁樣啦。跟住咧哦，基本上有180度海景，都幾誇張。其中一間咧就係喺荃灣西區。系啦，咁喺嗰个商场入面嘅，其中一间即系你平时都会帮衬嗰啲快餐店咧，咁样，跟住可以一路食住腊肠煲仔饭，一路望住个海咯。 哦， 佢系一个惬意嘅生活，惬意嘅生活，直情系，即系佢直情有啲位系对海喎。原来嗱，我自己去呢、這个荃湾西嘅商场，其实都系去佢嗰个日式百货公司嗰度啦，即系买下啲 啊，系 寿司嗰度， 系 系嘛， 系， 即系讲到呢度，你终于明白， 终于知道喺边个方。位 啊，咁有冇觉得系正嘅咧？个 写意呢个， 当然写意啦。不过咧，即系奉劝咁多啦。如果你咁好彩地又坐到嗰个海景位咧，唔好玩手机。 系 因为你玩手机，其实你又浪费咗 嘥咗 真实嘅景， 留翻个位俾其他人。 系 啊，即系你想玩手机嘅话咧，就望翻嗰啲望园林景啊嗰啲位啦。 你对住埲墙都得， 对住埲墙都得啦， 系 啦。同埋通常对住埲墙嗰啲位咧，有得俾你插电添。 系啊， 嗱，我几细心， 我俾一张照片你哋，就系一个煲仔饭加一个桥， 佢望住条桥添，嗰个系丁九桥啊， 应该系， 系 咯， 哇，靓到爆， 靓到爆， 靓。 诶，你成日都睇到啦，可能你冇乜感觉嘅，聪哥，我哋唔系喺荃湾区， 我每一次行过呢条桥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靓，一路行嘅时候啦，啲桥嗰啲钢缆啊，喐下喐下咁样。 钢缆冇喐到，你冇吓我。 视觉上佢喐紧， 唔系咁啊。条咪就系张南咯， 系啊系啊系啊， 嗰条桥又起得靓， 嗰条又起得靓，系其实条桥都靓嘅，青马嗰啲都起得好靓， 系啊 系啊。 跟住网民就即刻揾翻啦，原来好多咧荃湾嘅商场咧都可以睇到海景， 系 啊，有另一间喺旁边咧， 都系嘅 系啦，咩城咁样啦，咩城花园嗰度， 系啊系啊， 又系做到喎，原来嗰度好随意，好随心，就去望住个海，即系食翻嚿西多。或者即系整翻个炸鸡髀红豆冰咁样咁样，咁我觉得啊几好啊！ 佢哋呢啲海景位咧，仲系叹住冷气海景添，即系落雨你又可以即系望住个海，有啲地方佢真系室外嘅话，你落雨你都坐翻入去啦。 系咁啊，即系环境开扬嘅呢啲连锁快餐店，仲好多间，佢列咗接近十间出嚟啲网民，咁啊几好啊！我觉得 系 咯，有阵时你唔好以为日日都食快餐店好似都好闷啦，或者食完即刻走啦，或者都喺度系咁玩手机啊，咁你忘记咗身边嘅景致，其实有机会都系靓嘅。 我自己 都 值得欣赏。我自己都中意有阵时喺嗰啲快餐店咧，特别譬如我大埔区啦，咁有阵时喺火车站如果食快餐嘅时候咧，我都会 喜欢坐一个位咧，就系个快餐店系啱啱望住嗰个路轨。 嗯， 佢真系坐个 路轨， 系啊，路轨，因为东铁嗰个路轨。咁你就一路坐嘅时候，一路见到啲人喺度诶行搭车啊，啲路啲火车行过。 你讲香港啊嘛， 香港啊， 我都听，我头先听到望住嗰个路轨，我心谂边点解会有个路轨喺大埔火车站？ 你哋 两个 咪日日对住个路轨，咪咁 样？哇，你心境年轻啊嘛， 我都变紧路轨。我唔系咁讲 啊，我 都变紧。 我头先先歌颂你请我食早餐，我点系啲咁嘅人咧？系咪先？ 都系一个请食早餐嘅老鬼咁样。 唔系，我并不是咁样讲嘅。 阿小白讲开望住个路鬼咧，我谂起即系呢个就唔系香港嘅，即系可能而家大家都即系谂住出埠啊咁样。喺日本东京咧某一个车站，佢就喺个直台一个车站里边就有一间coffee shop。咁我每一次去咧，我都好中意嗰度嘆杯咖啡，因为佢直头喺个车站里边， 又系望住个嗰条路鬼。 嗱，当然佢好得意嘅。佢入口咧就喺車站外邊嘅，但係佢上翻去咧，佢就喺個車站裏邊，即係總之佢唔會喺你車站入到去啦。 明白。 咁你坐低之後咧，你就睇住嗰個車站啲人行嚟， 係啊係啊， 啲車來來往往， 其實幾好睇。 但係你自己飲緊咖啡， 即係好似哇！你睇 好悠閒， 係眾人皆忙，我 冇錯， 就係 我就係中意呢種感覺。所以有陣時候，如果我食飯咧，我坐喺嗰個位咧，有一種分外嘅，好似睇電影嘅質感咁喺度。 你有你忙。我有我舒服， 我有我舒服。 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过一个合意嘅周末啦 ，plan 下呢个礼拜六日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啦噃。 多咗人出外旅行，感受异国嘅风情。唔知道你如果去到日本嘅地方，一啲大浴场甚至乎温泉嘅设施，你又系咪真系识得用呢？想唔想知点用？百元好，转头话你知。 月份天气梗系开始冻啦，能够喺一个大浴场或者温泉地方可以浸一浸咧，的而且确系一件赏心乐事嚟噶。去大浴场或者温泉设施嘅时候，要留意以下几点噶。嗱，更衣室咧要除鞋进入，自己嘅衣服咧放入去浴场准备嘅篮或者喺个柜嗰度。贵重嘅物品其实你可以交俾柜台由佢保管嘅，或者放入去另外一个咧有锁匙嘅柜入面。在入浴的时候就不可以穿着泳衣，进入浴室之后也都要将这个头发和身体充分地去到洗干净，并且就是将一些譬如洗头水、沐浴露等等也都是冲走晒它，然后才可以进入一个大浴场的。进入浴池之前先用浴池旁边的一个盘去到就是用一些热水淋自己的身几次先，咁以示干净。另外千祈就冇将毛巾放入去呢个浴池嗰度。长头发嘅人亦都记住将个头发就绑起佢，唔好俾啲头发浸落啲水入边。 在浴池入面不能够就是搓擦身体或者在那里游水的。好啦，跟朋友一起去的时候呢也都要注意讲嘢的时间一定要细细声，笑都要细细声笑。从大浴场走出去之后呢，在更衣室的门口要先简单擦干自己身上面的水，然后先走出去啊。做啱呢啲嘅步骤嘅话，咁就可以迎合唔同嘅浴场，叹翻一个靓凉啦。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警声。咁啊，电话侧边咧邀请到香港警署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徐慧莹 Crystal 嘅 Crystal 早晨， 小白早晨。咦，你好似心事重重咁，咩事啊？ 唉，知道咧，今日邀请你上嚟讲一啲关于系保护儿童嘅工作啊嘛。咁我咪去做一下啲资料搜集啦。咁啊，揾下香港儿童案件啦。咁啊，于是乎咧，就见到今年八月有一名三个月大嘅男婴就被一对夫妇咧就虐待致死嘅案。咁另外咧就九月又有一名五岁嘅男童营养严重不良，咁啊被虐待致死嘅。咁最近亦都揭发咗就係怀疑幼儿院舍虐儿案，嘩好多，所以我呢睇到都好心噏啊。 我都明白你的感受啊。其实呢单喺2021年啦，警方呢就录得超过1200宗嘅虐儿案件，比起2020年呢上升超过六成啊。 咦 ,Crystal, 咁2022年嘅情况唔知道有冇改善呢？ 嗱，2022年头八个月啦，警方接报嘅虐儿案件咧，已经有近800宗啊，比起上年同期上升近2%。当中涉及儿童身体伤害嘅案件咧，有超过400宗，比起上年同期上升咗6%啊。 咁一般嚟讲，施虐者通常系咩人呢？警方有冇做啲乜嘢去提升社会对于大众保护儿童嘅意识噶？ 我哋留意到咧，超过一半涉及儿童身体伤害嘅案件咧，施虐者都系受害小朋友嘅照顾者。而呢啲案件咧，就唔可以单靠高姿态巡逻、情报搜集咧就可以预防到，一定咧就要靠多方面嘅宣传同埋教育，去到提高大众保护儿童嘅意识。 我知道咧，上年警方举行咗一个大型嘅宣传暨教育嘅保护儿童计划，唔知道今年又有啲乜嘢新嘅搞作呢？ 我哋以往嘅宣传咧，主要就系去教育照顾者啦，唔好用体罚嘅方式去到管教自己嘅小朋友，亦都有教小朋友咧，当遇到伤害自己嘅情况，可以点样去求助。咁其实社会上咧，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到防止虐儿嘅悲剧发生噶。咁所以今年嘅保护儿童计划啦，主要咧就系去推广旁观者介入嘅信息，并且以旁观者 change 为题，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及早识别、主动介入同埋帮助受虐嘅儿童出一分力咧，去带嚟改变噶。 Hey Crystal 啊，我咧都好认同你嘅讲法啊，不如介绍多啲保护儿童计划2022有啲乜嘢活动啊？ 嗱，计划咧就由10月14号去到11月20号，为期5个星期举行嘅。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市民咧都可以化身主动嘅旁观者，为保护儿童出一分力。今年计划会继续沿用4个主题人物 TALK 去到推广旁观者 change 嘅信息。 头先 Crystal 你话到 TALK， 咁即系啲乜嘢呢？ 哦 ，TALK 咧其实系代表咗 technology、activity、learning 同埋 know how to help 嘅。咁就住 T technology 咧，我哋自上年起咧就设计咗一个一站式嘅保护儿童网络程式，向佢哋提供相关嘅保护儿童资讯。而今年我哋优化咧同埋加强咗呢个网络程式，4个主题人物咧更加化身成为 TALK 聊天机械人，24小时同用家咧可以有即时嘅互动对话，可以直接提供一啲合适嘅支援同埋内容俾佢哋。 冇电话或者未识用电话嘅小朋友，咁系咪冇得参与噶啦？ 诶，点会呢？继上年以 TALK 为主角嘅3套唔同主题嘅保护儿童动画，今年咧我哋会再推出2套新嘅主题动画，包括网上性有识同埋朋辈欺凌。2套动画咧系会用唔同嘅网上平台同埋学校播放。动画里面咧会以精彩嘅画面同埋简单嘅对白讲故仔，仲有我哋好得意嘅 TALK 4位主角施展佢哋嘅法宝。咁所以咧，无论系大人细路都会睇得明，小朋友咧一定会好中意噶。 头先咧讲咗好多 TALK， 咁 A activity 即系搞咩活动呢？ 嗱，今次嘅计划咧，我哋警队嘅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啦，警队嘅心理学家连同防止虐待儿童会咧，就以科学实证为基础，运用社会心理学嘅理论，研究香港市民喺遇到儿童怀疑被疏忽照顾嘅情况下所做出嘅反应。我哋咧亦都收集咗超过300份嘅街头问卷调查，访问咗各区市民对于虐儿事件嘅反应同埋应对方法，希望透过分析去到了解旁观者嘅心态，推动咧旁观者介入噶。 呢、这个社会实验有几大胆、哦？咁你哋分析嘅结果唔知道系点嘅咧？ 我哋咧就发现，其实大部分嘅市民遇到小朋友受伤害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好想帮手嘅。咁但系最后却步嘅原因咧，主要都系因为佢哋担心自己冇能力帮到手，又或者咧系唔知可以点样帮手。 咁其实一般旁观者嘅谂法又系点嘅咧？佢哋会有啲乜嘢顾虑噶？ 有啲人咧就唔够胆出声啦，佢哋惊出声咧会俾欺凌者咧黑埋自己一份。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其实系都有好多其他人会帮手啦，都唔使我自己出手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实系鼓励旁观者考虑自己嘅能力范围，再到选择介入嘅方法，就千祈咧就唔好唔帮手啊！ 讲得啱啊，勿以善小而不为，旁观者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噶。 是啊，咁早前呢我哋都摆咗一条预告片啦，上去警队嘅社交媒体平台。咁稍后呢会喺11月13号会有详尽嘅过程拍摄同埋分析，大家敬请期待啊。 咁头先都介绍过 L 就係代表 learning 啦。咁係学啲乜嘢嘅呢？ 嗱，我哋呢就同心理学家合作举办咗小小英雄徽章创作工作坊，同埋制作咗徽章创作嘅学习包，就派俾学校啦。工作坊方面呢，我哋希望透过有趣互动嘅徽章创作，提醒小朋友拒绝欺凌行为，从而呢鼓励佢哋以同理心帮助受欺凌嘅人士，亦都鼓励佢哋呢作为受害者又或者是旁观者呢，都要勇敢向欺凌行为说不。我哋举办咗多场嘅徽章创作工作坊俾低收入家庭嘅小朋友参加。早前我哋亦都喺八乡孝顺中心举办咗日营，俾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透过徽章创作同埋一连串嘅活动，教育佢哋保护自己同埋帮助其他人。 咦，咁如果冇機會參與工作坊嘅朋友，唔知道點樣可以參加呢個設計嘅活動呢？ 考虑到一点呢，我们就制作了徽章创作学习包，就派给各区多间的学校，等未能够参与工作坊的同学仔呢，都可以在学校又或者家里呢，就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建立回旁观者介入这个思维模式。不止添啊，我们还会收集优秀的作品，角逐徽章设计比赛的奖项。 不知道呢有什么奖项这么吸引先？ 哇，奖品非常之丰富啊，包括有 iPad 啦，有酒店客房住宿连餐饮、酒店自助餐、反渗透净饮水机、健康空气炸锅、空气净化机、无线蓝牙耳机、吉他等等等等。 哇，都好丰富喎、啊！喂，系喎 ，Crystal 话上个星期咧，我喺湾仔搭电车嘅时候啊，见到一架造型好特别嘅电车、啊，上面咧有好多关于保护儿童嘅信息。我想问啊，同今年保护儿童计划其实系咪有关系噶？ 啊，小白，你真系好留心身边嘅事物、啊。系啊，嗱，今年咧保护儿童计划其中一个项目咧，就系、是、推出咗一个流动电车嘅展览，亦即系 TALK 嘅 K，Know How to Help。我哋咧就安排咗两架保护儿童号嘅电车，佢哋喺今年咧10月14日已经正式启航，就去各区宣传旁观者介入嘅信息。 咦，你话有两架电车嘅、哦？我见到嗰架咧系有好多卡通公仔嘅、哦，咁另外嗰架唔知系点嘅咧？佢哋又有啲咩分别噶？ 哦，你见到嗰架咧，应该就系我哋嘅 Happy Tram 啦。上面嗰几只公仔咧，就系我哋保护儿童计划嘅四大人物 TALK。今年咧，佢哋就变身做咗少少英雄，好似英雄联盟咁样，就出现喺唔同嘅地方。旁观者 Change。咁而另外嗰一架咧，就系我哋嘅 Bully Tram。上面就印了很多的插画，就表达不同的欺凌行为。我们也印了很多旁观者的想法，就带出其实如果旁观者不帮手去到阻止这些欺凌的情况，其实是有很多顾虑的。咁啊，仲有小白，我哋咧仲举办紧一个电车打卡比赛，由而家开始咧去到11月17日。如果你或者系听众喺港岛区见到我哋嘅保护儿童号嘅 Happy Tram， 又或者系 Bully Tram 咧，就记得要同佢哋影幅相，然之后咧 upload 上去我哋 Police Facebook 嘅贴文 comment box 嗰度参加比赛。咁我哋咧就会拣出12张最靓嘅作品，得奖者咧就可以有丰富嘅礼物噶啦。 哇，这个保护儿童计划的活动真的很精彩、哦、你说得对、啊、旁观者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大家记得以后见到任何的情况都不要袖手旁观，齐心合力发挥旁观者 change 的精神、啊、今天麻烦 Crystal， 麻烦小白， 好，拜拜， 好，拜拜。 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附近，长沙环道都是受到影响，长沙环道去旺角龙尾就去到葵涌道近住美孚桥面，由于这个蝴蝶谷道去旺角近住熟食市场对开有意外，呈祥道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都是受到影响有些挤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凤舞街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了，还是多车，龙尾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隧道方面，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有少少挤塞的中环方向，因为之前出口近住消防局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而家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都是比较多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好多车，龙尾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的，九龙入口多车，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附近，将军澳隧道而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单车馆附近。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新蒲岗御港湾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多车啦，还有就是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门路交汇处都多车，龙尾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附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市中心去到马场段现时仲是繁忙嘅，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去大老山公路支路嗰度呢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科学园路。 仲有呢一个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啊，近住梅树坑嗰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泥涌道马会大楼去跑马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校长说他都是火星人来的，所以跟 Gigi 沟通和合作都没有难度。 明天从不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 一首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歌曲，来自他来自江湖的《明天仍要继续》，由 Gigi 和校长跨代合作再次演绎，作曲老东尼，填词向雪怀。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重新編曲監製 Johnny Yim，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譚詠麟、嚴明熙，《明天仍要繼續》。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e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呢三大指数连跌四个交易天啦，咁啊道指要跌146点，标普500指数跌39点，纳斯达克指数呢跌181点，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上升升135点，睇嚟呢今日有机会唔系好跟美股行啦。咁啊究竟港股有冇啲利好嘅消息呢？以至 ATMXJ 有冇啲新嘅消息发酵呢？下个礼拜亦都有好多隻重磅股即将出业绩啦，会即前已经有啲大户做下部署咧，咁啊转个头咧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小白。 最近咧，我都好留意一啲嘅外购剧啊，特别系电影系列添。唔知道大壮咪有冇留意一套嘅电影咧，就系、是、叫做《欺诈猎人》。咁啊，都系讲一啲我呃下你，你又氹下我啊，唔识嘅，但系又可以同你称兄道弟。中间经过一啲嘅转折过程之后咧，得闲啊送下礼物俾你，然后咧你又呵下我啊，然后我咧跟住又呃你嘅，我又闪咗，又唔见咗你，又唔见咗好多钱，喊都无谓。呢一类型嘅剧情咧，电影系有好多，唔知真实方面咧又会唔会咁夸张咧？嗬， 戏如人生，咩人讲人生又如戏啊？ 系 啊。真系两个地带都会出现嘅、无论睇啲电影嘅剧集啦，偷呃拐骗里边嘅呃啊骗啊，即系呃呃骗骗啊，固然有啦。 系啊， 咁但系现实生活咧啊，都唔少嘅，有啲系大呃，有啲系小骗。 系、 啊，不过你讲开咧就系、是我哋平时咪留意好多咩网上骗案嘅。 系啊， 咁、网上骗案咧，仲有第二个字咧，就叫做网上。情缘喎，都系讲紧啲网上嘅嘢。 网上情缘咧，唔单止净系讲话呃你啲钱，呃埋个感情先至阴公啊！大壮咪 系咯吓，金又要，心又要， 系啦 啊！咁有啲人咁样噶， 咁但系唔知道，如果喺法庭嘅案例入边啦，讲金我赔翻啲钱俾你啊，还翻俾你啊，但系如果讲心嘅话咧，好似难搞啲。 我就冇听过有冇民事、刑事。高人呃心啊，偷心啊， 咁、但系就有听过偷金啦，系嘛？ 咁咧就一般咧嗱，网上嗰啲咁嘅骗案咧，过往有啲系咩买演唱会飞啊，有啲就呃啊月饼券啊，咁都有嘅。咁先知道，原来有啲人买月饼券买成几十万 嘅。系咯，嗬。 咁但系咧睇翻啊，即系最近期咧，有啲上诉案件咧，有一宗咧就得意，呃人嗰个骗语啊。即系讲一句咁嘅 misrepresentation 咧，佢虚假陈述咧，竟系话俾人听自己系生日啊！ 系生日都可以攞嚟呃人 啊！就系、是、咁，而且唔止一宗喎、同一个骗子咧，叫佢做呃完一位又呃第二位喎、 啊。哎呀，令我谂起咧，成日俗语都有句说话，即系好巧就唔怕旧、啊。 系啦，最紧要就瘦啊嘛，咁 系咯，嗬。 咁我哋睇翻嗰个案情咧，原来呢位咁嘅男士咧，唔知点解咁叻咧，就喺啲手机交友应用程式啊，咁咧就上边咧就同人哋交友啦，咁有位不幸嘅，我叫 A 小姐啦，咁咧就认识咗，咁然之后咧，佢又识得用嗰啲叫咩微信啊，即系而家呢个被告人咧，即系上诉人咧，就话喂，约佢见面，同话第二日咧系佢生日，咁就一弹刀直入，就是、要个女士咧就帮佢买份礼物喎。 系弹刀直入个女士又理佢嘅？ 嗱、几十年前个代咧，好多时候有啲大男人就系、是、一定系食饭啊睇数咧，一定系自己俾噶嘛。 系啊， 唔会要女士钱噶嘛。 系啊， 所以当年咧听到啲外国人话乜完拍拖成 A A 制都有啲啊，啧啧称奇嘅。咁但系今时今日依然系调翻转，就男性咧可以问呢个女性攞礼物喎、 啊。哎哟，通常呢啲桥段咧，无论系呃心定系呃金咧，老实讲啊，我真系比较常见嘅个案咧，系女性呃男士多嘅。我唔知点解啦，可能以为觉得啊男士啊易氹啲，哦原来调翻转都有啲咁嘅案例噶。 那个男士可能以为自己氹紧个女士添 啊。 其实就可能被人呃噶嘛，但呢宗案件咧，咁啊约咗位小姐出嚟咧，第二日真系应约啊，咁跟住咧呢个上诉人咧，即系被告人咧，又叻，识得攞条水晶蜜蜡手链啊，仲话有师傅加持过噶，今日送俾位女士，不过转头就喂我睇中一件西装褛啊，喺个字母名嘅铺头嗰度睇中咗。咁啊，即系用得俗啲讲啦，就都唔系好大咬嘅，佢就话件西装褛咧就港币2900蚊。 哦，咁啊，即系学你话真系唔好大咬，起码佢有付出，佢付出咗一条声称系师傅唔知点样嘅手链。 法庭就冇研究究竟嗰条值几钱嘅，睇落就 啊。 不过咧，位小姐就话诶带唔够钱喎。咁样附近嗰啲柜员机就揿钱啦，叫做啊，咁啊揿咗2000元出嚟。 系哦。 咁见到有现金之后咧，呢、這个被告就话：，唉， 哎、不如唔好买住啦咁样，都系搵人订西装啦咁。佢话喂，订西装好贵噶喎，叫阿小姐咧就资助佢。于是啊，将现金咧就过手俾佢订西装。 哎呀，就咁就呃咗佢嗰二千大元啊！ 咁呢位小姐俾钱嘅时候仲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系咯，咁原来跟住就唔知咪叫直落咧，就话咧要求阿小姐啊请佢食生日饭。 哇，佢都真系打蛇随棍上呢啲 case。 仲识得去食饭之前咧，啊呢餐饭唔知打算几钱咧咁。咁呢位阿 A 小姐又老实就话，$500到啦咁样。咁跟住阿上诉人就话啦，哎，不如你俾$500我啦。就我请翻你食饭啦， 哎呀， 因为订西装好贵嘅咁。嗱，平时我哋见咧就话网上嗰啲咧就见都未见过噶嘛，好多时系几十万、几百万都咁过咗。咁有啲时候嗰啲咪叫 icon 定乜嘢咧？政府假想出嚟咁啊，真人完全唔系咁嘅样噶嘛。 系啊， 不过呢个咧就露咗相嘅，走出嚟吓，真系真人见面嘅对话嘅。咁啊，跟住听到系要多$500咧，啊，咁啊 A 小姐啊真系啊俾钱， 哎呀， 仲要送多一只亲手制作嘅羊毛公仔， 哎呀，我仲谂住听阿大仲威讲呢个少少嘅叫做案件嘅时候咧，会讲到就系当呢一个叫做骗徒啊讲到$500嘅时候咧，阿事主咧会开始起疑添，原来都唔系，继续咧系喺中紧呢个圈套， 一边就贪得无厌系嘛， 系啊， 另一边咧就继续堕入。啊！佢个圈套咁样， 系 吓、啊，不过数埋咧就都系$3,000+，买个教训啦。 系啊，但系呢$3,000+咧，即系学阿大仲咩话斋，第一就买个教训，伤心嘅程度啊，真系比较上多啦。呃咗金啊都算啦，而家呃埋个心啊，阴公猪。 唔紧要啦，嗱，事过情迁啊，千祈唔好再谂啦。 啊，系啊， 遇人不熟啫，咁样。 嗯， 遇人不熟咧，就仲有第二位喎，我哋叫 B 小姐啦，咁样。今日之前讲一宗事件咧，就系同年五月发生。啊，原来咧早啲啲咧，佢就喺四月份咧，呢位同一位男士咧，呢位啊上诉人咧已经识咗另一位小姐啦。 系， 咁又系呢啲叫做交友应用程式啊， 即 系啊嗰啲唔系咩 match 啊乜嘢嗰啲， 系 啊有啲咁嘅 program 啊。 嗯， 咁啊，然之后识咗咧，去到五月份咧，佢、又俾个信息出去阿 B 小姐度，就话嗰日生日。 喂，佢日日都生日喎、 啊。普通人啊，净系除咗自己身份证个生日，加埋叫做哎呀农历 啊， 日日 最多得两个啫，计埋农历啊，佢都颇多生日、啊。 系咯，吓咁啊，喺适应唔同嘅需要吓，咁啊约咗人食饭嘅时候咧，咁啊。呢次咧，上诉人咧就送条手链咧，就系、 是， 不过就唔系话师傅价钱、 哦，今次冇师傅啦。 呢次咧就话价值$20,000咯。 哇，咁大手笔啊！ 系咯，阿 B 小姐咧睇翻案情咧就最初拒绝咁、不过阿上诉人坚持之下咧，好啦，咁啊收咗啦咁样。 系诚意拒绝啦。 上集下集咧就行到去呢个铜锣湾嘅大日本百货公司附近咧。 系。 就哎咁喎、啊，上诉人就话，嗰日系佢生日， 哦、 就投桃报李系啦，要阿小姐咧送翻部啊可以开名嘅嘛，啲美国生果电话，咁阿小姐睇下就哇$9,000、啊， 嗯， 新出市场，咁啊识得拒绝咗， 哦咁啊叻啦啊，因为我仲谂住阿小姐会觉得，哎呀你送咗条$20,000+嘅。饰物俾我，我送翻个$9,000+嘅电话俾你，我都有数啊！以为佢会咁谂添， 数字上系嘛？ 系咯。 咁但系咧，呢位人士真系锲而不舍、哦。 嗯。 啊，咁啊，电话买唔到咧，又带佢去自母时装店、哦。 吓、 啊。咁啊，话要求咧又买翻套咧，啊，点解平咗$100咧？$2,800嘅西装褛。 竟然有啲咁嘅事，似乎呢位男士对于西装都系情有独钟、哦。 咁跟手咧，啊买完嘢咧就去晚餐度晚膳啦。吓，咁食食下咧，即系好似细个听嗰啲古仔咁样，食到半路就急时走先。 哎呀，呢招咪以古代号称嘅借尿遁咯。 系喎，咁啊夹住到西装褛连埋收据咧，就一并离开。咁 咪两单嘅案件就系咁样啦。 咁之后两位小姐咧，梗系啊分别啊又同。警方提供资料啦，咁、搞到告咗佢， 咁平時有啲人諗下，講下嗰日係生日啫咁樣嚇，咁啊氹下人哋送禮物，咦、 嗯？ 原來去到法庭咧，啊，真係俾檢控科咧就檢控欺詐罪喎。 哎呀！ 咁另外咧，即使嗰位小姐嚇、啊、即係唔肯俾錢，嗰條都告咗企圖欺詐罪。 哦， 嚇、啊！咁即係奉勸大家就係、是，如果諗住啊氹下人，話自己生日啊。 嗯 啊！親戚生日啊，諸如此類，唔係真嘅咧。啊，然後想話，即係又係嗰啲俗嘅字咩？拗啲禮物啊， 係 啊，咁然之後人哋唔俾都好啦。啊，已經成罪嘅咯。 如果就算係真係自己生日，想問人拗禮物嘅話咧，最好都係將個身份證影一影，送埋俾人睇。有朋友句我真係生日，起碼唔係一年我都365日都係生日啦、 啊。嗰张身份证要真嘅， 要真噶，系啊！如果唔系，可能有啲吓唔知边度边一位大师啊，做咗一张假冒嘅身份证，365日都有日期，咁啊弊家伙。 嗱，原审法官咧听晒啲啊两位受害人嘅说话之后咧，就定晒咁多条罪都系有罪嘅。 嗯， 咁跟住呢位啊真系贪得无厌嘅上诉人咧，就走去上诉啦。咁啊，咁啊去到阿陈令伟高等法院啊。大法官嗰处，咁阿陈官睇咗咧就话：，哇！呢啲诶，佢又唔争议自己真系唔系嗰两日生日，咁即系大话啦。咁啊，称之为生日谎言啦。 哦， 咁然之后咧，佢想拗咧就话：，诶、哎，送嘢唔一定系因为我讲咗生日嘅，咁但我又送嘢俾佢，佢、 嗯、 又送翻俾我咯。咁啊，大法官就话：点可以咁分啊？啲、 嗯、 证据好清楚，两位女士都话。如果唔系相信佢嗰日生日，无论佢点哀都可以不断请求咧，都唔会买嘢俾佢俾钱佢噶啦。 哦，咁啊，听众系睿智嘅，以后听到人哋就算生日咧，都要谂清谂楚，到底送唔送嘢俾佢。 同埋想氹人嗰啲咧要留意啦，因为阿陈官就话咧，呢啲系精心安排嘅交友骗局。 嗯， 仲话个上诉人工于心计。 哦， 咁所以佢咧。就認為咧，原審嘅時候咧，加加埋埋判佢9個星期咧，係、 嗯、 實在啊，根本不具任何阻嚇作用啊。咁、 嗯、 換言之，下次咧就再有呢啲案件有人被定罪嘅話咧，咁呢個上訴案例咧就會變咗啲法官會參考啦。咁、哦、就唔係9個星期啦。 哎呀，咁啊，所以大家咧拗禮物嘅時候咧，係真係拗嗰只啊，都要小心少少啦。 係咁啊，兩情相悅，堂堂正正，咁咪好咯。 咪係咯，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狀威，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唔該曬小白，拜拜。 三楼脱掉，遥控放在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拍戏，干杯酒喝掉，三更想起了谁，什么是前者让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买灯真情 MC 张天赋嘅作品啊，名字叫做《干》。 神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今日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早上，电话旁边等我问阿昌，到底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阿昌，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夜晚七点半啊，继续有呢个以事论事。咁咧，我哋一齐又听下咧呢个星期咧立法会会议厅上面咧嗰啲议员同埋啲官员有啲乜嘢答问，有啲乜嘢佢哋探讨讨论过嘅一啲 topic 啊。 嗯，好。 另外咧。是啦，有呢个论事嘅部分呢，主持人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班官员议员讨论过啲嘢究竟有啲乜嘢我哋要值得留意嘅。 好，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另外八点钟做个健康快活人喎，有咩好嘢睇呢我哋。 是啦，咁有呢个继续啦，每一集都有呢个环节叫做复康治疗全面睇。咁每一集都请嚟嗰啲物理治疗师呢为唔同嘅职业去到服务下嘅。咁今集呢呢个职业治疗师呢就会为職業足球員去到鍛鍊下佢哋嘅，咁咧即係唔係鍛鍊佢嘅球技啊，係佢哋踢完波之後咧，成日啲腰背啊、腳啊都好攰噶嘛。咁我哋咧今集就真係揾嚟一位職業足球員，阿胡俊銘啊。咁咧就為呢、這個為揾呢個物理治療師咧，同佢用呢啲冷壓同埋運動治療嘅方法，幫佢放鬆同埋強化佢哋嘅大腿、髋關節同埋臀部肌肉嘅。咁好多時我哋睇波呢都睇到啲軍醫啊，或者聽到佢哋受咗傷之後嗰啲醫生有幾勁，令到佢哋好快速復原啊。咁就聽就聽得多啦。 係啊， 今晚一齊睇下究竟其實佢哋搞啲乜嘢㗎啦。 冷壓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佢到底點樣冷法喎。咁係啊，自己譬如做完運動啊，就算話可能我哋一般聽眾嘅 book 完場打完羽毛球，或者自己打完籃球，又會唔會有相同嘅差唔多方法可以令到自己肌肉啊或者各樣嘢都放鬆得到咧，回復翻個狀態咧？今日夜晚要留意住八點鐘嘅做個健康快活人啊嚇。十一點半都有其他節目啊，長。 冇错啊，有呢个我们的征途啊，呢个纪录片嚟嘅，咁就系讲下咧呢个中国航天嘅发展啊，就系睇下呢个探月工程同埋咧佢哋一系列嘅鲜为人知背后嘅故仔，同埋咧睇下嗰啲科技嘅成就嘅。咁我哋咧嚟到第二集啦，即系大家即系近排睇嗰啲新闻咧，知道嗰啲好多发射咗好多嗰啲咩？ 系啊系啊。 火箭上天空噶嘛，咁唔好以為咧嗰啲中國航天嘅發展咧係一帆風順嘅、其實都有遇過挫折嘅、咁即係喺2017年咧有呢個嫦五遙二啊呢支火箭嘅失利啦，咁去到2019年咧12月底咧先至嫦五遙三佢哋成功發射，種種呢個歷程咧經過908日，佢哋稱為呢個黑暗時刻啊。咁呢一集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咧嗰啲中国嘅航天发展嘅人咧，系点样走过呢个所谓嘅黑暗时刻嘅？ 咁今日夜晚咧睇埋佢哋呢一个嘅叫走过呢段嘅艰辛嘅旅程啦，亦都可以俾到更加多鼓舞我哋，即系人哋咁难嘅一个叫上太空嘅任务都完成到啦。咁我哋梗系而家生活上好多都系湿湿碎啦。好，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昌，拜拜。 唔该晒， 唔该晒昌，同埋唔该晒小白，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4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嘅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就有一两阵嘅骤雨，短暂时间继续有阳光嘅。下周初至中后期咧就渐转天晴啦。依家23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8%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陶担任主席的安乐工程旗下公司安乐机电，承认违反竞争法，被罚款合共1.5亿元。競爭事務委員會宣布，安樂機電已經同意承認法律責任，並且同競委會訂立合作協議，而其員工佘家偉和鄭傑純亦都同意承認法律責任，與競委會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將會共同向審裁處申請包括就首輪和第二輪訴訟對安樂機電施加1.5億元罰款。 向業務實體答辯人收取競委會的調查費用和訟費等，有關申請需要經審裁處作出決定。考慮到安樂工程和安樂機電主動與競委會接觸，以處理該會的執法行動，並且承諾履行協議之中所有規定，競委會將會行使酌情權，向審裁處申請押後首輪訴訟之中涉及安樂工程的法律程序，但是涉及安樂機電的法律程序仍然會繼續。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煽惑他人意图损害等而私用有害物品。警方说留意到有人在2019年7月和今年10月中旬在社交平台散播信息，煽动他人制造毒气和其他武器，意图煽惑公众制造以及使用毒性气体，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经深入调查之后，警方寻日朝早大约七点在屯门拘捕涉案30岁姓李的男子，行动之中共检获两部手提电话、一部手提电脑和一些化学材料。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在当地昨晚深夜再次违反两韩军事协议，在江原道金刚郡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80多枚炮弹。南韓軍方說炮彈落在兩韓劃設的海上緩衝區內，韓軍當時已經作出警告，譴責北韓的行為公然違反協議，又指北韓接連不斷發起挑釁，為朝鮮半島乃至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構成威脅，敦促立即停止。韓軍與美方保持緊密合作，並且密切關注相關動向，加大戒備力度。分析说北韩是要向南韩和美国延长代号警戒风暴的联合空中演习表示抗议。巴基斯坦东部一场汽车游行活动发生枪击案，伤者包括前总理伊姆兰汗。警方医生是说伊姆兰汗没有生命危险，脚部残留子弹碎片。伊姆兰汗的支持者说今次明显是企图行事，好在被及时制止，否则将会危及伊姆兰汗带领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整个领导层。官员引述被捕的疑犯承认是单独犯案，目标是伊姆兰汗。官员又说事件之中有一人死亡，几个人受伤，报道指死者是伊姆兰汗的支持者。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强调暴力在巴基斯坦的政治之中并无一席之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47点，升307点，总成交金额7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系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0点，系报10,909点，系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27.4升6蚊，美团148.6系升7蚊。美团系报148.6升7.1，盈富基金15.73升3.1，友邦保险63.65升9.5，阿里巴巴65.25升2.25，京东集团162.7升10.2，康希诺生物104.2升12.2，比亚迪股份191.2系升3.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8.13，瑞士法郎係1.012，加元1.373，人民幣7.311，英磅對美元1.119，歐元對美元0.976，澳元對美元0.6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 日經平均指數報27,087點，係跌576點。港金報15,270元，係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9.96美元，賣出1,630.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報告意外事故，咁就係較早前咧九龍啊蝴蝶谷道去旺角近住舊熟食市場對開就發生過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曬場㗎啦。咁長沙環道去美孚近住蝴蝶谷道咧就仲有少少擠塞。咁但係呈祥道、龍翔道去荃灣咧就相當之多車嘅，龍尾差唔多去到天馬苑嘅。因為受到蝴蝶谷道之前嘅意外事故影響啦，而家沿住呈祥道、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多車，龍尾去到天馬苑。而蝴蝶谷道近住舊熟食市場嘅意外事故就清曬場㗎啦。現時隧道方面咧，西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同埋九龍出口咧都係應該係九龍入口嚇，港島出口、九龍入口都係多車嘅，因為之前咧喺港島嗰邊咧近住消防局就有意外事故清咗場㗎啦，不過多車啦。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嘅龍尾就去到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暫時交通暢順，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尖沙咀線的龍尾近住學園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過海龍尾近住進發花園，東區海底隧道九龍過去港島的龍尾就在遊麗村，獅子山隧道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多車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住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至到告士打道芦芽道就多车嘅。其他嘅路面交通咧，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仍然系繁忙噶。至於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九龍同埋元朗公路去屯門交通都係分別回復正常㗎啦。大埔公路去九龍、沙田市中心馬場一帶仲係多車。安全車速報告由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就通过咗研习啦，同埋咧可能结合咗我唔同嘅专业咧，我就发现沙画其实好 man 嘅。 吓？画沙画可以令人变得好 man 啊！其实似 man 不同比 man。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有集护士、社工同沙画老师于一身嘅胡凯的老师介绍沙画嘅好处。 全城期待，瞩目盛事，香港超级联赛， 推动香港本地运动发展，鼓励全民运动。 港台电视直播香港最高级别职业足球联赛， 比赛咗咁多场波，标准流浪一路都表现麻麻，今次遇上传统劲旅杰志，佢哋又会点应付呢？ 11月6日下午2:50，标准流浪对杰志，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CIBS 人人广播，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空手道呢跟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油并重的。很多人用油中大光，因为我们是有两种武术、一就是传统式的空手道，另外呢就是一个运动型的，即是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呢修法自如就仲难过，真的打落去。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教练，我好想打篮球啊！教练， 你起身。教练我啊，又何尝唔系啊？ 为运动努力拼搏嘅，又点止系抢上面嘅人？电视节目《抢商场》下，向每位教练、裁判、物理治疗师，甚至系体育摄影师致敬，一齐听下佢哋喺运动场外嘅血与汗。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带下风向先。早两日有个朋友问我点样选择餐厅，我话好简单，自己想食边间咪去边间。跟住佢叹咗口气，我问做乜嘢事啊？佢话如果同我食饭就好啦。跟住再同我讲咗一个佢同两个朋友食饭嘅故事。话说嗰日佢哋三个人商量去边度食饭，其中一个话上网拣下先，另一个朋友话好、啊，然后攞出智能电话。但是他选择的标准不是自己想吃什么或者哪间就脚，而是到底评价如何。简单来说就是哪间店铺最多 like 就去那间，还说越多人说好味就是好。跟住他们选了一间新开业的餐厅，而且看他的专业个个都赞好，还有过万个 like。我的朋友觉得很奇怪，铺头开业不够一个礼拜已经有这么多 like， 再看埋啲留言评语，个个都差不多，有些只是写住好或者好好，有个留言写住 good， 这就是评语。越看越不对路，再看埋啲日子，为什么开业之前已经有人 like 嘅？我问是不是之前搞过啲事业啊？他说不像、啊。我问他最后你哋有冇入去？佢话当然有啊，但系食物嘅质素冇预期咁好，感觉上同咁多 like 唔多对称。但系谂翻咁多个 like， 唔知点解释到。另一个朋友就话啦，啲嘢都唔好食，等我上网讲翻几句先。我朋友话啦，讲都冇用啦，个个都赞好。呢个朋友再讲。他有办法，即刻用一个 account 留了几句说话，啲嘢都唔好食嘅，然后再用另一个 account 回复翻自己呢个 account 嘅留言。我朋友讲咁都得，呢个朋友话啦，呢啲叫做大风向，你讲咗嘢要有人回应，讲下讲下，其他人就当系真噶啦。正所谓一个讲唔信，两个讲唔信，有第三个人讲。啲人自自然然就会信，佢哋唔会谂第一个讲嘅人、第二个讲嘅人、第三个回应嘅人，其实都系同一个人。其实除咗餐厅食肆，互联网世界所有嘢都系咁，大家只会睇有几多 like， 或者有几多人闹，有几多留言，但系从来冇谂过真系有咁多人留言。还是来来去去都是同一个人，只会说这么多人讲一定是真。其实只要用常理分析一下，你就知道很多东西都是假。在互联网留下评语的人，很多都以为自己有独特见解，其实是被一些刻意带风向的人带住行，自己都不知道。被人带住行的人比较单纯，大风向的人一定有机心。所以我朋友说同我吃饭好，因为我们信自己的眼光。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中唔中意食甜品？ 中意。 甜品今次我想问嘅系中式甜品。 嗯，中意， 中意 红豆沙正啊、哎！我觉得真系 红豆沙我，我真系由细到大我都中意食喎。其实而家 豆沙甜味， 西洋嘢 冇得比哦哦，未听过咩？ 未啊，真系未 听过。 食得多滋味， 七十年代噶、啊、呢、這个， 七十年代啊，真系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味啊，爆脆味啊嘛， 第一次听 啊，你真啊！ 哦、真系唔识啊呢、這个 红豆沙， 好彩啊！我都话唔识，真心唔识呢个。 系啊， 点样话？ 红豆沙甜味，西洋嘢冇得比，食、 啊、 得多滋味。 厉、哦、害厉害厉害！嗱，红豆沙我只会中意。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嗱，而家有啲叫做一包包嘅豆腐花啦， 系、 喺超级市场都有得卖嘅， 即食嗰啲， 即食嗰啲，唔同牌子都有啦。我记得唔知阿 O 记唔记得啦。细个嘅时候，我有见过都系一包包即食嘅红豆沙。 嗯，有， 都系超级市场咪，都系嗰个品牌。嗯、你有冇印象？佢可能都冇。 少少，好少。 我做证人， 好少。 系啊， 因为我有食。 系啦、啊，我点解会记得呢？因为我细个我都有食。咁而家嗰条 line 应该冇咗啦。 应该冇。 都消失咗好多年啦。因为我其实我的心入边有阵时仲。挂住嗰只红豆沙，因为嗰只红豆沙咧，我细个食得好甜嘅都系，而家反而冇食得咁甜。细个食嗰个红豆沙嘅时候，我就觉得，诶、哎，佢好好味喎，因为佢好甜。咁、我依稀记得咧，屋企人都同我讲咧，系觉得佢好甜嘅。咁但系我就好中意食， 质感同你平时喺糖水铺或者你自己煲嗰啲系真系有啲唔同嘅。 系啦，系有啲唔同嘅，但系佢嗰个那個黏頭度咧，其實都我印象之中啦，因為嗰陣我都好細個，我記得咧佢都係做得都好好嘅。 因為以即食嚟講咧， 係、 其實係一個都係可以信得過嘅選擇。係 啊 係 啊係啊，咁你話 可以一戰， 可以一戰， 可以一戰。 佢哋即係而家有好多牌子都已經做豆腐花，即係即食嗰啲豆腐花咧、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做得好好啊、大部分都做到可以好滑啊，個、味道都好香啊。如果你唔係要去街買豆腐花，你真係想食嘅，你擺一兩包喺屋企，其實隨時都應到急啊。 應到。 係啊係啊係啊。好啦，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咧，中式糖水嘅乜嘢咧？卡路里，阿欧啊中意食红豆沙啦，我都中意食红豆沙啦、 啊， 豆腐花我都中意食啦，我仲中意食咩？我仲中意食芝麻糊，呢、几只咧都系我经常会嗌嘅中式糖水，豆腐花、 紅豆沙芝麻糊。嗱、啊，我話中意食紅豆沙之外，仲中意食咩啊？ 其實紅豆沙好食已經好， 好多都中意噶。誒， 富足雞蛋、楊枝甘露你食唔食噶？富足雞蛋係啊， 富足雞蛋。楊枝甘露其實係好新潮嘅、 啊， 我記得嗰陣時咧，僆仔 我哋細個有冇個楊枝甘露？ 我唔記得啦，係我中學年代，跟住係嗰間涼茶鋪。 系自己搞出嚟嘅， 嗰间凉茶铺嚟，你记住 ，Day One 其实唔系做 凉茶铺嚟嘅， 唔系做糖水铺，去做凉茶铺嘅，跟住慢慢演化咗，咁又有好多即系芒果啊，椰汁嘢啊，跟住捞埋一齐，咁、那个名字我唔讲啦，因为我都唔 sure 呢间铺头系咪仲喺呢度，仲喺咪呢个。呢、這個 世界， 跟住之後我唔係好 sure， 好似原本係嗰度先有得食噶嘛。跟住我最記得有一次去一個 許仔啊嘛， 係啊係。跟住之後去一個飲宴，飲宴咧，你平時食嗰個糖水咧，最後嗰個糖水應該係紅豆沙嚟噶嘛。跟住咧，我嗰次飲宴佢就俾咗楊枝甘露，哦咁樣即係咁樣。 有冇即刻覺得正啊？ 有啲感覺唔同咗， 有冇俾多五嚿水 ？flash 咗件事， 冇啊，去到先知啊嘛， 知道會唔會 回翻都回翻， 講笑啫，講， 但都好食嘅咁樣啦。 係啊，嗱咁啊，鐘哥咧，除咗紅豆沙，你食唔食？應該食啦，係啦。除咗紅豆沙之外，你仲中意食邊一隻嘅糖水？ 雞蛋腐竹呢個係首選， 同埋澳洲 仲一個咧，可能未必個個都喜歡，但係唔錯嘅。番薯糖水， 哦， 呢、這個係簡簡單單又甜啊，又有啲飽肚， 係、這個哦，好啦，嗱、咁我有，既然講咗幾款啦，我哋先睇下頭先嘅番薯糖水啊、豆腐花啊呢一類型嘅卡路里有幾多先？好啦，豆腐花嘅卡路里咧。我哋以普通一個碗仔計啦，就係100個卡路里。咁佢都係有一世羹嗰啲黃糖喺度啦，咁樣。咁其實豆 唔算太誇張喎，呢個 係最好添啊。因為我睇翻咁多隻嘅糖水啦，例如番薯糖水咧，其實佢你食一碗嗰個嘅卡路里，其實就係豆腐花嘅 double。豆腐花你100個卡路里啊，其實番薯糖水就已經去到200。 但 係 個黃糖奪命啊嘛， 黃糖奪命。 黃糖你有陣時你會即係手鬆啲㗎。 即系 Q 你好多卡路里， 系啦，即系肥啲啫，甜啲啫，未断命症。 有阵时你会好即系手松啲噶嘛？ 系啊，有阵时手松啲。咁但系如果你话豆腐花嘅话咧，佢个卡路里系唔错嘅，即系只系100个卡路里啫。咁、如果你话系番薯糖水就200啦。咁、如果莲子红豆沙就220、哦，即系红豆沙其实系肥过呢个番薯糖水嘅。咁再比起系啦，比豆腐花更加去到多呢個 fat 啦咁樣。咁頭先仲有邊啊？腐竹雞蛋係嘛？ 喂，腐竹雞蛋好似係肥喎，因為腐竹本身係炸過咧，係嘛？ 腐竹蛋糖水咧係去到320。 我好中意食雞蛋咯，最多味。 哦， 就咁樣腐竹糖水得唔得啊？ 應該係腐竹蛋糖水，你就咁拎起腐竹，可能都仲。个卡路里可能都 咁 啊， 即系烚蛋。如果呢个腐竹， 烚蛋你加黄糖自己煮过，跟住抌只烚蛋入去，咁啊两回事嚟嘅。咁啊腐竹蛋糖水冇腐竹就搞唔掂啊。咁 腐竹先系 个重点啊嘛。 其实咧，银杏咧都系正嘅，我觉得即系有啲都会落啦。咁但系。我哋呢啲即係投資嘅，冇話講白果嘅。雖然今日個市升啫，都唔好咁誇張啊！ 銀坑 係啦。咁如果你話腐竹蛋糖水係320啦，仲有啲譬如大家喺都好受歡迎嘅，譬如桂花酒釀丸子咧， 我呢個好中意， 呢個都好多人中意食嘅。咁啊，比腐竹蛋糖水咧就多10個卡路里。 哦，呢個我唔同你哋爭。 桂花酒釀丸子，其實我都麻麻地。 我唔討厭。但系唔係首選、 其實呢個凍食咧真係好一流嘅，尤其是有啲上海鋪咧，即係佢臨尾結尾嘅時候咧，仲會好有人情味咁樣，哎先生請你食兩碗糖水，咁就係 呢 啲啦，係啦，咁你又會覺得哇，真係好雅致， 係啊係啊。另外我頭先喺啱啱講嘅時候咧，芝麻糊我都好中意食啊，芝麻糊咧其實就295嘅，咁啊都差唔多係豆腐花嘅三倍啊。咁我下次如果揀翻呢個即係糖水嘅話咧，可能都會以豆腐花咧就為首選先。咁就仲有其他譬如出名嘅雪梨雪耳糖水啊，就165，咁啊姜汁撞咧就180，木瓜炖雪耳其实都算系轻手嘅，即系145个卡路里。咁大家谂下自己中意食边啊？渣渣，渣渣都好多人食。 渣渣我哋而家少食咗。 系啊，我好少食咗。 唔系好多地方有得食啊。我问过有啲糖水铺咧，佢话渣渣咧浸豆浸好耐，同埋咧啲份量好 难 预，同埋佢好多种 豆啊嘛，咁你谂下香港存放嘅地方就最珍贵噶啦，即系你要一袋袋啲豆摆晒喺度咧，又遇唔到份量咧，就难搞啲咯。 系啦， 但我中意啊，揸茶好饱肚嘅，因为 饱肚，因为佢318卡路里， 即系等于两碗饭啊。 系啊， 两碗饭啦，系啦，三百几卡。 其实汤圆都系高卡路里嘅，咁如果你糖水嘅话，大家咪酌量咯。 揸茶只歌有冇听过啊？ 渣渣有隻歌， 渣咁波 哦，呢隻有，乜有冇第二句咧？但其實 有嘅， 國語嚟嘅， 叫翻 渣 波，叫翻啊！嗰時《封神三俠》咪唱過咯，阿梁家輝、梁朝偉、阿蛋哥嗰時嗰套電影， 我聽嗰陣時咧，大家唱咧都係唱到呢一句啫，渣渣波， 佢哋三個咪唱過電影， 然後不斷重複呢一句， 係啊。 无限 loop 同有只雀仔跌落水只歌一样， 反而记得系嗰时潘迪华姐姐开 show 啊， 嗰个最早期啊嘛， 系啦，应该可能真系潘迪华姐姐唱啦。呢啲历即系咁远古嘅嘢，你真系唔好问我，我二千后嚟啊，旧得滞嗰啲唔好问我，你问 我 中国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短短地講下呢一個啦，咁即係你話七十年代啲嘢我唔記得啦，八九十年代都記得嘅。咁啊，近排咧就去咗一個叫做Lola 場啊 ，Lola 場係啊，咁踩呢個 廣島嗰邊嗰個 滾軸溜冰，係啊，我去咗 回憶翻曬 你啊，係咪啊？帶埋你去啊嘛，冇乜人拉龍喎，不過好多少女咯， 而家應該唔興拉龍噶啦嘛， 係啊， 去嗰度有其他玩法， 都唔會玩咩。 就咁溜冰咯， 啊、 個 別 打下卡咯， 咪就係咯， 個別拉， 佢溜冰 打下卡啦， 唔健康噶嘛，拉龍咩嚟噶？ 係啊，即係真係唔係同舊時，可能即係對大家嘅觀感比較烏煙瘴氣啲咧， 咁你都驚 兩碼子嘅事嚟嘅。咁而家我都係有朋友有個 event 喺嗰度搞，跟住啊到一度啦。咁其實呢個叫做滾軸溜冰場咧，開咗幾年噶啦，唔經唔開兩三年噶啦。咁只不過我成日都的起唔到心肝去，同埋咧你要揾人陪你啊嘛，同埋溜冰，即系呢滾軸溜冰，你玩兩玩我唔玩噶啦。 有冇播歌啊？有啲幻彩咁樣。 有。咦，我啱啱發咗條片去晨光嗰個群組，你可以及一及，但唔好開聲喎。係啊，恐防我隔離喺旁邊旁白。 因為喺我七八十年代咧，有一啲咧專係叫做咩 roller disco 啊。 有。 即係你踩住 roller。 歐洲好 hit 啊！ 但係佢就開住啲幻彩燈啊，跟住啲音樂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法國啲年輕一輩咧，好喜歡呢一類嘅玩法啊。 即係其實咧。就是大概都是咁样玩啦，即系个灯光效果啦。我估钟哥会中意嘅，即系你可能约埋三五知己就上去重拾下你 哇青春嘅岁月啦。 系啦，你又见到好多青春嘅少艾咧喺嗰度玩啦，咁样。我啊留咗一阵间就走啊，离身啊吓，因为即系紧接要做啲嘢。不过喂，呢啲场地几好啊，其实依家香港多咗呢啲唔同嘅打卡又好，即系玩又好嘅场地， 多啲唔同嘅娱乐设施。 佢特登整到啲灯光咁靓咧，其实打卡真系好容易打得靓。 系啊， 真嘅呢个。 礼拜六日会唔会有啲好去处啦？ 又唔使惊落雨， 系啊，室内都可以，大家拉下龙咁啊，开心啦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